后再评估最新情况。政府专家小组朝早举行会议，由传染病和经济学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其后磋商具体政策，然后由国会通过有关决定。预料当局会要求解除紧急状态的地区民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以防疫情反弹。日本累积超过16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690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8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35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6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8升7.2，中国飞鹤13.82跌1.06，中芯国际17.94升7.6，阿里巴巴194.7跌1.6，中国平安76.65跌1.5，美团点评119.9升1.8，友邦保险67.15跌1.4，小米集团11.96升1.4，汇丰控股38.25跌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5，瑞士法郎7.969，澳元4.986，加元5.496，新西兰元4.637，欧元8.3812。每百日元对港元7.2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41点，跌125点。港金现价报158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13美元，卖出171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好翻好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仲系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啦，将军澳道条支路啦，去翻观塘道亦都系慢车。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是慢车的，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

琴日咧我就即系啊，同老婆难得咧就偷得浮生，就半日拖就出去，哇，剪下头发啦咁样啦。 点解可以咁做啊？ 我又系琴日剪头发喎， 唔觉嘅。 我真系咁话喎。你剪咗啲咩？ 咁我两个零礼拜就剪头发噶啦嘛。人系需要整齐，唔系嗰啲咧。你上一次剪头发几时啊？田 咪就系四月咯。 好多女人冇剪头发嘅。 我妈妈剪短啊嘛。 好多女人呢排冇剪头发嘅，讲真嘅， 系咁 啊，惊咗佢。 男士都系，其实都系。 男士就冇得挨啊嘛。咁樣 ，OK， 嗰個個後話啦。咁因為外母嚟到幫一幫手咧，咁 我係啦，咁我就留兒童在家中， 係啦，哇，難得出去可以拍一陣拖啦。咁咧途經咧個商場嘅時候咧，本嚟入到去咧，諗住就穿過去行一行就走噶啦。啊，突然間咧喺個商場度，真係嗱，你進入嗰個視覺效果係點樣嘅咧？你喺度行緊，轉角咧有啲攤位，就喺個轉角 corner 位度，你見到有對腳伸咗出嚟。 有对脚伸咗出嚟， 喺地下度伸咗出嚟， 即系有人坐咗喺地下，虽然揈咗对脚出嚟， 你就系见到对脚伸咗出嚟，但系仲要系咧脚尖就向地下嘅。 哦， 咁即系趴喺地下噶 啦，你 离 远就系见到个 corner 转角位，哇，做咩有对脚咧？咁样 瞓喺度咧， 系啦，瞓咗喺度， 尖向地。如果唔系就驱魔人噶咯，系咪先？咁样咬嘅话， 谂咩啊？嗰刻 有人趴咗喺地下， 人趴咗喺度啦， 跌倒咯， 系啦，惊惊啦，商场跌低咗啦，仲要疫情，虽然话而家缓和咗，但系琴日好衰唔衰，又爆咗啊嘛，即系阿婆婆之后咧，仲要我琴日就喺荃湾区出， 啱啊，我就想话喺荃湾区， 系啦，跟住咧见到哇咩事啊咁样咧， 有冇着鞋噶？ 有着鞋喎，咁然後咧再即係好多人喺度啦，你開始見到咧周圍有啲人 都圍觀啦， 視線角度就望住嗰個 corner 位咧，咁但我轉角阻住咗啊嘛，到行到前面嘅時候咧啊！真系俾我见到啦，见到全相啦，真系咧，成个有个叔叔咧， 瞓喺度， 趴咗地下度，趴咗地下度，咁咧就有一个应该系保安姐姐，就已经逗住咗佢一边只手啦，然后咧佢就猛咁话好痛啊，好痛啊，嗰个叔叔猛咁话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咁样，跟住好多人又围住佢啦，咁然后咧就话哇痛啊，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咁样，然后我就话：哎呀，但系你要去边度啊？嗰、那个姐姐佢就话：可以去厕所啊，男人嚟噶嘛。跟住嗰个姐姐就好彷徨啦，即系话：哎呀，你等下我要搵个男人嚟过嚟帮你手啊，咁样。 又真系、 啊。咁呢个时候点啊？ 咁点啊？咦？咁莫非你行过去又望到那个事情发生，又听到那个情况？ 冇错啦。 结果你就 你会点做啊？ 扶阿叔去厕所。 系啦，嗱。 你真系咪扶阿叔去厕所啊？ 咁老婆喺隔篱啊嘛，呢个时候咁啊，梗系英雄救美咩都要展现出嚟噶啦，系咪先 吓？即系展现呢个男人气概就系呢一阵子啦。 系啦，咁同埋啦，真系佢嗰一刻，佢成件就瞓低喺你面前咧，就得你最近系个男人嚟嘅。 但系其实 我真系方圆咧，佢唔知咪啱啱好咧，佢就喺啲化妆柜台附近啊。不过全部都靓姐，咁啊真系冇人喺度行过，咁唔通你仲等人过嚟咩？咁啊真系冇办法喎。哇，嗰个正义感啊！就唔關事嘅，純粹自然反應。哦，好啦好啦，咁我幫你啦，咁我幫你啦，咁樣。 但我想話叔叔咧，係因為基於痛咁啊，趴咗即係跌親過，其實佢係咪啊？ 冇心救啦，嗰一分鐘，即係總之你就見到成個。 即係你扶住阿叔叔咧去廁所嗰陣時，有冇同佢傾下偈？點解會跌倒啊？你有冇事啊？嗰啲好 呢個只係上半集啫，下半集真係。 你送喺醫院啊？ 唔係。 其實我諗，如果要去小便嘅話咧，去到廁所係咪有其他地方你需要幫我叔叔咧？咁樣。 嗱，你啊諗得多一陣啊！我都驚，我諗到我都驚。 咁我照住個劇情就你要扶佢去廁所嘛，下半集喺個廁所度發生咯。 咁我一齊扶佢啦，嗰個清潔姐姐又幫手，即係個保安姐姐又幫手。咁我又撐起佢，一扶上去佢手足。哦，哇！啲衰仔啊，哇，咁鬼重嘅真系，睇佢个样咧，瘦瘦削削咁样咧， 骨重啊，啲骨重， 唔系啊， 因为唔喐啊嘛， 可能冇力啊，个人自己冇支撑嘅能力咧，就会聚咗，就会重咗。 系啦，咁然后我一揽佢上身嘅时候咧，我真系用我哋琴日嗰啲防狼术咧，即系换搭一边啊嘛，搭咗上去嘅时候。我即刻有兩個簡著出咗嚟，第一個簡著咧就係、 是、 首先佢隻手好有力啦，佢、捉得實我個成隻手咧就撐曬喎，哇，都幾有力喎。 唔係啊，因為佢要扶住自己嘛，都要，所以佢咪即係扶穩你咯，叫做。 第二，佢一講嘢，佢話唔該曬，哇。咩牌子嘅啤酒我都闻到， 哎呀， 嗰个烟崩烂臭嗰个啤酒味，跟住咧嗱，我心里边已经打咗个突，哦，点解咁淡酒味咧？呢位阿叔，咁啊，但系冇谂咁多啦，都行紧啊嘛，好啦，一上到去咧，成个人唔同晒，佢一上到去就话，唉、哎，真系好人啊，你哋咁样。咁然後咧，開頭我仲同個姐姐講，因為好重啊嘛，佢真係重喎。 咪因為飲醉咗嗰啲人可能有隻撇咗少少。 咁咧我就同佢一齊行咗兩步嘅時候，我就問我姐：啊姐，其實呢度商場會唔會借到個輪椅啊？我話真係方便好多，老老實實。喂，我唔係大隻喎，同你拖到去廁所，我都要俾人扶翻出嚟。 係係係， 好正常啊嘛呢個問題。 啱啊啱啊！ 你知唔知 嗰个男人讲咩？嘿，使乜要轮椅啫？几步啫嘛，你哋扶我过去咪得咯咁样。 我谂佢真系饮多咗少少嘅咁样。 咁我开始又再 唔系喎，佢听到阿豪姐要求喎，但系佢 say no 喎。 好啦，我又再打咗个突喎，吓、啊、 咁醒神嘅 我脚痛，我都想搵人直情分担假添啦，你做乜咁样咧？好啦，跟住呢个时候咧，佢又再发功咯，佢对住个姐姐佢话：啊，你其实做咩职业噶？你做保安嘅啫嘛，你咁多事嘅，你做咩帮人扶人去埋厕所咁样？ 我谂佢真系饮醉咗，应该喺嗰个时候，自己都 跟住我同 个 姐姐咧就隔住佢个身咧就你望眼我望眼，我话哎呀唔系大件事系嘛？跟住个姐姐已经唔讲嘢噶啦，继续向前行。然后佢做咩？佢就话：哎呀，我唔使你啊，我拱开咗个姐。 走啊，姐姐啊！ 哎，男女授受不亲，哎，我唔使你啊，拱开佢。 系 跟住两只手就搭晒落我度。 系咯。 跟住我话大件事啦，我即刻谂起孙悟空咧。《西游记》里面孭住嗰啲妖精咧，一擒上去就变咗个石头。 我明啊，明啊。 我话佢唔系，即系其实系饮醉咗酒咋系嘛咁样。跟住佢搭完我膊头之后，仲要同我讲话：，喂，你唔使惊，我唔系中意男人噶。哎呀，你真系好人啊，你咁样真系。咁、我已经觉得咧，佢、应该系完全唔关事，仲要系咧，喂，佢本来两边搭住噶嘛，即系话本来你咁样先平衡 啊 嘛。佢可以有力推开个阿姐。然后自己将个身就搭埋落我个身度、 哦， 我嗰刻我已经觉得佢根本就系扮嘢，你系饮醉酒啫。咁、跟住去到厕所咁上下嘅时候咧，我已经唔想理佢啦。行到嗰时候，我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入去噶咯。佢话：点自己入去啊？嗱，你都唔帮我，真系冇人帮我噶啦。咁样，跟住咧，佢自己开住拱开道门，因为我两只手扶住我推唔到门。 佢又话好痛嘅， 佢自己推到道门嘅、哦。我一见到佢推住道门，跟住我就真系咧嗰下真系个厌恶感实太大啦。好明显佢喺度玩嘢。跟住咧我就放开佢只手，我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入去噶。哇！跟住佢呢个时候，施朗十二码插水，我一放开只手啫，佢就讲：哎呀！然后就即刻啤住我，你有冇搞错啊你啊？嚟到呢度你咁样拱低我啊咁样？ 咩拱低佢？你冇拱低佢。 然后啲人全部行过嚟话咩事啊？咩人嚟噶？我话佢饮醉酒，佢啊嚟到呢度唔帮我啊！哇，成个样咧真系吓到呆咗。跟、住我已经 佢仲要将帮人同被帮嗰两个角色调住，就 系 你唔帮佢啦。而家 我系百分百肯定咧，佢系饮醉酒，佢只脚根本乜事都冇。跟住你知唔知我咧？即刻我你自己可以行去厕所啦。你我唔会再同哇。咁嘅情况，我同佢入厕所，我死咗啊！ 但 系 你头先扰攘咗，吸引到啲人嚟围观。 有啊，咁跟住你知唔知咧？啲人围观咧，就全部喺度议论纷纷，就话佢咩事啊？跟住咧，我一行翻转头咧，嗰、那个阿姐我见到佢知唔知做紧咩？佢咧，因为佢哋商场啲阿姐嚟噶嘛，佢同嗰啲人好熟咧，唔系啊，个个都咧攞嘢喷佢啊。 哦， 喷边个佢啊？ 喷嗰个阿姐啊！即刻咧就喂，帮我喷干净啲。跟住咧，有啲人就射湿纸巾，佢话：，我叔傻噶咁样。跟住我走埋，我话：阿姐俾多张我咁噶。 我 头先近距离，哎呀，真系你明唔明啊？佢嗰啖酒气喺我条颈度喷咗两下，我直情觉得好似。 佢冇戴口罩。 佢有戴口罩， 但系都渗。 好劲！我都话佢一上膊，佢一讲第一句说话。边只牌子嘅啤酒我都谂到， 哎、 我觉得嗰下咧真系哇，以为、即系我以为储下同军勋章都攞翻个好人好事啊，以为 吸咗个印仔啊，点 知、撞正呢、這个真系嗱，我又觉得佢真系唔系几好， 唔系几好。 你呢、喂，仲要呢个时势咧，真系唔系话我身娇肉贵啊， 系。 事后我老婆几惊，佢话喂大佬啊，你咁样揽完佢之后咧，仲要最后你发觉佢系咁嘅人咧，佢话你件衫你同我翻去，你即刻洗咗佢，你唔知咩事 一定要啦，喂，其实你应该系。 反而我自己睇，我又唔系即刻再谂咧，系卫生嘅问题。即系如果大家，我谂佢你闻到应该冇戴口罩啦，佢应该系。 唔系 佢 有， 但系 佢 我谂佢戴得真系咧，我个酒味都好劲啊！ 我呢个唔系最谂嘅第一样嘢，系点解？其实简单嚟 讲，佢冇戴口罩，你突然间考起。因为我有印象佢个面口系点样， 唔紧要，你有戴口罩， 我有戴嘅，我有戴口罩。 但我觉得最唔好嘅一个地方就 系 人哋帮咗你，好明显系醉酒事件簿啦，人哋帮咗你。已經幫到幾盡㗎啦，係咪？ 佢埋廁所拱門㗎喎，但係問題喺到途期間，發現你其實都係可以自己有， 我真係絕對 有能力， 絕對係覺得佢係飲醉酒真係。 其實呢啲經驗我都有少少嘅，即係話曬我自己都會飲兩杯啊嘛。咁又 你真 係 俾人 到 啊？ 唔係我除咗十八歲試過之後，我就未試過啦。 係 啦、 okay, ， 但係我 扶啊，飲醉酒 要俾人扶， 因為即係你試過你就會知道。 其實應該要有節制噶嘛，係、嗯、咪？但我都試過咧，一晚之間咧扶咗兩個人翻屋企。第一個人仲要佢本身係行動不便嘅。 OK， 咁佢都200磅噶。 哇！ 得我一個扶佢。咁、哦之後兩隻手臂到，因為仲要就算我哋係搭的士咁樣啦 ，OK， 一隻手攬住佢，因為佢已經係左撞右撞，控制唔到自己啦。另外架車會左轉右轉噶嘛，嗰隻手就要扶住咧車裡面嗰個手柄咁樣啦。哇！咁即係你要撐住個架噶咯，兩個膊頭啊、手臂嗰啲位咧係痛咗3日嘅，但係其實都真嘅。有陣時，如果真係唔飲得，你又飲多咗，飲咗酒嘅人，尤其是飲醉酒嘅人咧，有陣時佢嘅脾氣好大。我覺得做咗所有嘢，佢係冇感激過任何嘢嘅。 啊，正常佢都唔知 道。係因為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係啊，所以唯有咁講咯。起碼你做咗個好人好事豪仔，我哋真係俾個嗰啲叫咩童軍勳章你啊， 俾個 like 嘅。 我等咗咁耐，以為可以救到個人。 你幫咗噶啦，其實可能佢感受唔到。 點解佢唔係一個醉蛙咧？ 如果是醉蛙的话，你老婆是不会给你扶的。 醉蛙就不是你啦。 我会跟我老婆，我老婆来喝杯咖啡先。不过呢就不要因为这个经历呢就吓亲大家。如果你真的在马路上在街道上你见到有需要的朋友呢，你衡量一下可以帮的都请你帮帮他啦。 寂寞令我失了平衡，同病死代替，愿意不生去等。是误会，或是实在我当初真的过分，我可伤过你，已记恨半生。还有一点生动裂痕，还有一点令人痛心，不幸过惜，不想相识，跟我放倒，好像是迎面路人，极力逃避我眼神，你似在今次我走得太近，怎么心识多么偏激，怎么待我并不到我是罪人。到许多教训，是堕落，或是现实已经逼我越角落，有一点冷血，未去分析结果，是落寞。或是日后我不想沉重淡落，你可否说过还爱着我么？还有一点生动裂痕，还有一点令人痛心，不肯惋惜，不想相识，跟我放倒，好像是迎面路人，极力逃避我眼神，你似在今次我走得太紧，怎么心识多么偏激，心存待我并不到我是罪人，逆境同漫长斗争，你似犹豫得到许多教训。 鄭霆鋒嘅罪人啦，喂，既然係咁咧，嗱，我講多少少咧。 咦，你唔係好葡萄咩？ 係啊，我好葡萄啊，但係唔講得 啦。話啦，播緊歌，誒呢啲唔講得。播緊歌嘅時候咧，都真係好精彩的。 我純粹係聽到頭先我哋有啲主持分享佢喺過往咁多誒幫助飲醉酒嘅經驗，我羨慕佢嘅愛心。 係咯， 我希望我 都有呢個愛心。我希望我有咁嘅機遇啫。 係啊，你幫到咁多人，你可以儲到即係可以換禮券㗎啦。係 啊，有個牌坊添啊， 俾個人妻稿寫俾佢辦曬。 你做下俾个角色。 我想问下你咧，因为之前咧有个新闻好笑嘅，佢话咧试过人饮醉酒咧，就当然会做千奇百怪嘅即系行为啦。 系啊，成个第三个语言啊嘛。 咁如果俾一个物件你，你去联想嗰个人饮完醉酒之后咧，饮完醉酒之后咧， 系啦， 佢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嗰个物件系咩嚟嘅咧？一个饮醉酒嘅男人， 系 翻到屋企，加埋嗰个物件咧就系一个插电器， 系 插电器。好啦，咁佢。就飲完酒，跟住就同呢件物件 發生咗關係， 發生咗一啲嘅關係。到第二朝嘅時候，啲人就話：，哇！你點先做到噶？跟住我都唔知喎，真係 插電 唔通噶。我怎醉酒我咪唔知咯，真系。 佢有冇摆低身体嘅一啲地方度啊？ 冇， 冇啊， 冇。 我以为摆入口啊，呢个插住尾啊，嗰啲咁样。 同插系绝对有关系。 同插系有关系嘅。 总之大家望完之后，你真系唔系饮醉酒系做唔到嘅。 佢插咗喺个鼻度。 唔系。嗱， 佢咪插咗肉个身啲肉度啊？ 唔会啊，手指 佢插电器啦，佢要插落个插梳嗰个即系窿位度噶嘛。佢插下插下，插咗入去啦。第二朝早发现佢系插咗喺嗰个电掣嘅上两寸， 系 佢直接插咗部墙里边， 怼穿， 真系怼穿墙。佢话冇人想象到，点解你会咁做噶？饮醉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相信是抵港人士在14日家居检疫之后仍然带有病毒，再将病毒带出社区，目前要追查源头。被问到是不是仍然要以28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作为指标，是不是要由头计过数，以及应不应该复课，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今次是全新病毒，的确是很难维持28日没有个案，要视乎今次的确诊个案是不是单一事件，如果没有在社区大爆发，亦都没有不同的源头，今个月27日复课没有问题。至於應唔應該繼續實施豁免粵港澳三地檢疫，許樹昌認為應該要商討，但現時香港再有確診個案，內地都未必歡迎立即實行。本港再次出現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說，反映社區隱性傳播存在，現時抵港人士全部都是家居檢疫，未必太穩妥，如果不可以做到滴水不漏，或者會引致爆發。至於復課安排，他認為要看未來一個星期的情況，不應該叫停，因為需時準備。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新确诊的两宗个案属于同一群组，目前问题是会不会再扩散至社区，要视乎进一步的筛检，但他认为即使找不到源头，亦都不算是疫情反复。他又认为如果扩大社区的筛检之后发现不到个案，就无需太担心。不过由于预期今次疫情不会中断，加上每日仍然有几百人入境，要完全终止是无可能。政府研究禁售电子烟、加热烟和草本烟等的烟草产品。由于今届立法会会期只是剩下两个月，相关法案委员会正是考虑是否终止审议工作。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总干事黎慧贤话感到极失望，他说政府早在2015年提出建议，2019年开始修例工作，相关法案委员会至今开了8次会，过程遇到很多阻力和滞后，进展不理想。被问到能不能够接受分拆修例，例如先禁售电子烟，将来才处理加热烟，黎慧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冇可能。但如果终止审议工作，佢会建议政府考虑一并将禁售传统烟纳入修例框架。南韩过去一日再多29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26宗是本土病例，3宗由境外输入，累计10991人确诊，260人死亡，9700多人康复。首尔一名25岁补习班教师去过爆发疫情的梨泰院之后确诊，并隐瞒职业。受感染的学生持续增加，最新确诊的包括仁川市一名18岁高中生和他的妈妈。南韩和梨泰院夜店相关的感染人数增至120人，而和该名补习老师相关的感染者就增至13人，包括8名学生。当局继续追查其他密切接触者，仁川市政府计划对该名老师提出刑事起诉。官员认为，如果他及早透露自己的职业，就可以预防集体感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48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7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3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2升5.6，中国飞鹤13.82跌1.06，中芯国际18.42升1.24，阿里巴巴194.6跌1.7，美团点评119.7升1.5，中国平安76.7跌1.45，小米集团11.92升1毫，友邦保险67.15跌1.4。汇丰控股38.35跌6毫，盈富基金24.0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20138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58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46美元，卖出171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喂，花儿，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是这个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 香港人呢排个个都严阵以待，不但系疫情资讯一街都系，都唔知边样真边样假。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同行抗疫》，每集请嚟医学专家讲解对疫症最新认识，帮你 fact check， 轻松抗疫。 逢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是今日星期四啊，又是你哋嘅时间啦。欢迎各位小朋友咧，喺你未开学之前，可以趁住呢个时间打电话嚟1872388，考考哥哥姐姐，乜嘢题目都得，包括你哋喜欢嘅 IQ 题，我哋都无人欢迎接受你嘅挑战。电话号码1872388，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之，你哋要打电话嚟啦。我哋有请 IQ， 佢有时都好有嘅，但系有时佢就系啦。啱啱睇下佢嘅表现系如何，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曾志豪咯。 冇问题啊！我哋欢迎大家快啲快啲打电话上嚟啦，87238818，即系十不相瞒啦，我哋喺呢一个嘅问答环节里边咧，经常都系屡战屡败嘅，唔知点解我哋三个加埋嘅 IQ 咧，都系敌唔过小朋友嘅，咁啊正常嘅，学海无涯啊嘛，你咁打，我哋就咁答噶啦，1872388。越系艰难嘅环境，我哋越系要有一个咧宽宏大量同埋舒畅嘅心情。点样可以逆境求到唔好话自强啊？逆境自娱咧都好开心噶啦吓。嗱，我哋而家都知欧美咧疫情系非常之厉害嘅，但系呢个时候佢哋都不忘啊，不忘咧就有娱乐嘅。呢个娱乐仲可以去到极致添。话说咧，西班牙咧佢哋原来咧早排咧就终于放宽咗一个规矩咧，就话好啦，你哋啲小朋友咧。而家都可以出外啦！哦，原來之前咧就因為咧，即係全部人都要困喺屋企度啦，淨係你話大人啊放狗嘅時候咧就走咗出去嘅啫。咁而家究竟佢哋可以放寬成點咧？就話小朋友喺家長陪同之下咧，可以每日外出一小時 ，hooray！ 簡直係放風啊，放風一樣啊！咁究竟呢個放風，你會點樣好好珍惜，好好將佢變成你生命裏邊寶貴嘅一小時咧？佢係咁做嘅。佢就将佢真係变成咗参加华丽盛装晚会一样。咁难得出到去佢就点做呢？冇人咪 cosplay 囉。自己着件恐龙衫走出去又有。扮到好似以前街头霸王里面嗰个 RYU 嘅嗰个咁样嘅阿龙又有。咁然后呢着到呢好似而家西班牙有套大热嘅电视劇纸房子里面嗰个恐怖分子啊。全身呢都系着住呢个红色嘅雨褛咁又有。我唔单止喎，带埋个细路嘅话呢扮美女与野兽啦，佢就扮野兽，嗰、那个小孩子又扮公主，又或者咧就系大细 Spiderman 啦、Batman 啦、白雪公主，我见到咩都有 ，Elsa 又有咧，即系最开心系咩咧？龙珠都有啊，系啊，西班牙咧原来对我哋呢一个咧即系日本嘅动漫咧都非常之感兴趣嘅，所以佢又扮埋龙珠啦、大细悟空咧一齐走埋出去嘅。咁啊，佢个目标咧，佢就话自己又开心，咁然后咧就大家睇得咧又过瘾咁样嘅。啊，但我觉得咧就好有启示啊。点解咧？平时呢一个钟头，你系咁行出去就行咗出去，但系如果你花啲心思嘅话咧，嗰、那个钟头就变成咗一个表演噶啦。我哋又会唔会咧用同样嘅心机咧摆喺我哋每一日24小时里边咧？嗱，真嘅。如果咧你觉得诶都系落街抌垃圾啫，你唔珍惜。但如果你好难得、好难得、好耐冇俾你出过街嘅话，嗰、那个钟头就简直好似系牛郎织女啊，真系着桥相会一样啊！ 我哋而家咧开始都会感激啊，或者重新咧睇下咧，我哋每日嗰24小时咧，嗰啲每个小时究竟个价值有几多？譬如而家你问翻你啲小朋友，翻学嗰几个钟头，之前对佢嚟讲就系要瞓晏觉啦，同埋唔肯起身嘅嗰几个钟头嚟噶。而家争好远啊！我谂咧，我哋就嚟即系希望系如期复课啦吓。我谂复课嘅第一天。大家真的可以望下，究竟我哋啲小朋友啦，我哋啲家长咧，会唔会盛装咁样出席？小朋友固然就梗系会着整齐嘅校服 ，gel 埋个领头啦，分分钟咧，可能佢已经系中学生嚟噶啦。但阿爸都忍唔住话：阿爸可唔可以陪埋你一齐翻学啊？我都好想感受一下咧，你有好耐好耐冇翻过学校嘅呢个辉煌嘅日子啦。我哋可能都喺香港会见到呢一啲盛装出现嘅时间噶，冇错，时间系好珍惜。是好宝贵的。风头火势开正佢个饭啦，我谂佢由听日开始就当自己喺西班牙翻工噶啦。每日咧翻嚟呢三个钟头咧，拣啦，将佢嗰个八千尺衣柜里边嘅衫裤，每一日都标签出嚟，睇下究竟佢会着成点样。我哋期待住盛装出现嘅黄耀祖。 冇啦，呢排都冇买衫，又冇网购， 你存货好多啊，使乜再买啊？ 咁又系，但永远都唔嫌多嘅。话晒呢排换季，唉，唔系啊，啱新季上场，但佢已经减价，其实真系好吸引噶。虽然咧就系话咧夏季咧啱啱先至嚟到咁样，跟住又但我见到咧好多新货咧已经减紧价。不过咧呢段呢单新闻要讲咧，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咧，究竟哇系我哋系咪一个平行时空度嘅咧？我都喺香港度生活啦，亦都有啲人咧喺香港度生活，但系点解我哋嗰个世界好似好唔一样咁样嘅？嗱，话说就系咁样嘅。琴晚咧大约七点几嘅时候咧，广东道啊，尖沙咀嘅广东道咧出现咗条人龙、哦。高峰期咧，大约有成100人，而当中排队嘅咧就绝大部分咧都系本地嘅居民嚟嘅。咁啊，可能你会话广东道嗰啲名店嚟噶咯，呢排个市道咁差，系咪？点解仲会有100人排队嘅咧？原来系咁嘅。网上面有讨论区咧，就有网民表示，法国嘅著名品牌啊，阿 Chanel 咧就话，即系传言啊吓，喺今日开始咧就会加价，仲一加咧就会加超过10%添。所以咧就随即引嚟咗一班 OL 啦，同埋一班 OL 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啦，佢哋咧放工之后咧就去到广东道嘅一间分店嗰度咧就排队咁样啦吓。其实我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即系已经觉得好奇噶啦吓，呢、這个市道。你選擇加價咩事嚟㗎咁樣？跟住咧就見到咧記者就訪問咗唔同嘅朋友啦，主要咧佢哋都係訪問咗一啲嘅男士嚟嘅，就問佢 channel 話會加價，即係點解你嚟排隊啊咁樣？有啲咧就係話咧，其實都諗住買俾個女朋友啊，或者買俾太太嘅咁樣，佢都講到明㗎啦，當禮物送俾佢咯。今日唔買，聽日會貴咗嘅話，就梗係今日買啦。有啲人咧就會話，哦，因為咧喺旅遊有唔同嘅限制措施底下咧，佢哋估計咧會。少咗一啲內地人，又或者代購嘅朋友咧嚟到揀，覺得買到嘅機會率增加咗最少20%啊，所以咧就覺得好有信心，排隊我都願啊咁樣。唉，其實睇到呢個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拗頭嘅。第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呢個市道底下有人全民會加價，已經會有咁多人嚟排隊，嗱，即係代表。有价有市，系有人卖，仲有人买啊，仲愿意排队去买添啊，咁样。我谂得两个原因嘅啫，一个原因系因为真爱啊，佢哋真系好爱嗰啲包包，好爱嗰啲名牌，又或者好爱佢哋嘅另外一半，觉得咧要喺呢个时候加价之前咧买咗俾佢。另外一个咧就可能系原来呢件事都反映咗。好多香港嘅消費喺之前咧，真係唔係為香港人而去賣嘅。你會見到佢哋就會話啦，冇咗內地嘅旅客啦，冇咗代購咧，覺得買嘅機會咧增加咗，佢哋先至去買。睇到呢一度嘅時候，我真係會諗啊，究竟而家係一個乜嘢嘅社會，係一個乜嘢嘅城市，乜嘢嘅地方咧？點解成件事真係會變得好似好扭曲咁樣？但係唔緊要，我應該要為佢哋而覺得開心。市道幾唔好都好，即係我哋仲有一班嘅朋友，佢哋個銀包、佢哋個户口都仲有錢，可以買啲高價嘅消費。恭喜你，包包，我都想嚟啊！ 風頭火勢，話曬咧呢一個 channel 呢個嘅頻道咧都係好啱我呢位嘅拍檔嘅加價喎、哦，網上傳言喎、哦，你有冇收到呢啲消息啊？桂花田， 哎，我哋而家都唔追求呢啲嘢噶啦，佢加佢咪佢加咯，佢有本事加嘅，咁咪佢叻咯。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如果你戴着口罩跑步做运动，那时候感到口腔不是口心口痛的话，或者呼吸困难，就不要夹硬来，要停低尽快看医生，因为可能有机会爆肺嘛。哇，我今天就看到另一则健康的资讯，就说长期戴着口罩，如果发现你的口极臭的话，未必关你的口罩戴口罩的问题，而是你的口腔出现严重的问题。早阵子呢就天气凉凉地的时候呢戴口罩呢相对地就舒服的。但是在五月头开始呢天气咁热，哇，口罩啦加汗啦加埋你的口气呢都真係支持唔住，就戴一个早上之后呢就真係要换个新㗎啦。啊，不过呢啊，我试过戴一句呢日本嘅超级，佢话啦超级吸湿口罩呢，我做完三个钟头节目之后呢再戴多几个钟之后先返屋企掉咗佢呢，啊，佢依然呢保持住呢个新好似新戴嘅感觉一样啊，冇味啦冇湿啦，非常之好啊，但係价钱都真係唔平啊。咁啊喺台湾呢有个男人呢近排呢佢话唔知做咩呢，系咪戴口罩戴得耐啊，发现自己呢讲嘢嘅时候呢竟然闻到一啲腐臭味喎。已经即係不停，佢已经不停咁用朗口水漱口啦，不停刷牙啦，咁但係嗰啲味呢依然仲有，於是佢就睇医生啦。咁医生就话啦，口臭的原因是有几个的，一是就牙周病啦、肝肾问题啦、肠胃啦和呼吸道疾病之外，口腔癌的征兆都会有口臭出现的、哦。而那个男人在他的左边牙里面的左边右后合位置出现了一个溃烂的伤口，他经检验之后呢证实他是口腔癌一期，好彩及早即检查啦同埋医治，不至呢令到嗰啲癌症呢就癌细胞扩散啦。所以呢口臭呢係一个身体嘅警号，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嗱，虽然呢就话口臭係口腔癌其中一个征兆之一啫，咁仲有其他嘢嘅，例如佢话呢烂嘅伤口呢好耐都唔埋口啦，表面组织呢坏死脱落，仲惹埋周边嘅都系啦，咁会形成呢中间凹陷或者表面凹凸不平嘅肿块啦。第二就是口腔会好痛啦，同埋无故呢又或者好容易出血。第三，面部呢忽然呢局部会麻痹啦。第四，嗰个颌骨突然间肿胀又或者无端端甩牙啦。第五就是话淋巴会肿胀等等，都要小心留意啊。嗱，如果要避免有口腔问题出现呢，就嗰啲叫又系吸烟嘅朋友，长期饮酒嗰啲朋友，唔该你要戒烟啦、戒酒啦，少食啲辣嘢同埋太热嘅嘢，会刺激佢哋黏膜嘅。仲有戴假牙嘅朋友都系啊，佢话要咧要避免长期咧刺激你啲牙肉啦。如果戴太耐而出现唔啱位嘅话咧，喂唔好悭喎，你真系要整下你啲牙，要快快去检查啊！牙痛惨过大病，所以要好好保护佢哋啊！ 如谁到过圣诗班中唱的歌，再哼一哼可以么？当时谁与你排着坐，白色恤衫灰裤子，再穿一穿可以么？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能留下印象，越南你家中每道墙。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 前你与谁路过，逛的公园有几多，再走一走可以吗？当时谁对你凝望过，是否真的比我多，再演一演可以吗？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一次多闪几背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拿着你相簿从前拍过的相，多么妒忌你昨日同过的窗，早些看着你美丽模样，对你天真的赞赏。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 ，Good morning class， 醒头都 呼住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咧各位小朋友咧，应该咧考下我啲哥哥姐姐 IQ 题啊，诶，我功课问题啊，诶，常识题啊，乜嘢题我哋都无人欢迎嘅。 系啊，甚至乎咧，一间如你听到我哋三个咧小朋友我哋玩嘅一啲有趣嘅科学实验，如果你都有做过啲类似嘅话咧，不妨都打嚟同我哋咧比拼一下 嘅。好好啊。 如果你咧想咧挑战下答我哋为你哋准备咗嘅问题 都得嘅， 一样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啊！ 好啦，我今日咧我哋要上嘅呢个物理实验堂咧，真系呼吁各位心机嘅大朋友小朋友咧、哦、都可以竖起耳仔听下，因为咧好好玩嘅， 唔使攞个 Bunsen burner 出嚟噶， 唔使唔使唔使，亦都唔使攞嗰啲咩 test tube 啊嗰啲都唔使嘅，我哋记得呢两个名嘅， 冇噶啦， 系啦，冇噶啦，冇噶啦，唔使攞呢啲嘅，但系咧你需要做嘅咧 ，pH paper。是不是同一样嘢嚟噶？ 系、哦、啊， 可能阿肥妹仔咧，佢成日都会攞嚟用 的， 攞嚟验咩啊？ 你你哋有啊？ 酸碱啫嘛，冇嘢噶， 系啊，好啦，头头到啊， 系啦系啦，我哋咧各位小朋友，你可以试下跟住我哋咁样做咯。 知道， 攞一对筷子， 哦，夹中指啊， 同埋一粒波子， 哦哦， 一对筷子，一粒波子， 系系 系，系啦，咁同埋咧，理论上咧就攞两个嘅晾得起嗰两对筷子嘅细细嘅竹架，咩都得噶啦。 即系咪好似咧晾有阵时我哋酒楼食饭咧晾住只筷子嗰啲咁样嘅少少嘅架嘅高度已经得，定系要捉呢一个物料噶？ 都唔使嘅，总之系咧你有两嚿嘢咧晾住咧嗰个筷子头同尾咧， 系啊，凌空嘅。 凌空嘅就得噶啦。 咁咪攞两个杯咪得咯？ 攞两个杯。 晾住啊嘛，你又晾住嗰 跟住晾住筷子， 唔系、哦，但系你要唔好跌噶喎，你两个筷子啦，你啱听我讲就得噶啦。我哋今日要做嗰个实验咧，就系噔噔，就系、是、逆流而上，不知道在那天边啊，可会有尽头？ 我哋又唔系嗰啲三文鱼，点样逆流而上？仲要系嗰个波子会垂滑噶，咁啊，因为地心吸力会由高向低咁样垂落去噶嘛。 系啊，冇错。阿肥妹仔呢方面佢好有慧根，佢知道。正常嘅，我哋见到嗰个现象咧，就系正所谓人望高处， 水 往低流，本来系咁噶嘛。 阿细仔佢呆咗， 佢呆咗啊！ 唔系我依唔明啊！如果两边咧，我哋嗰个架，你话杯又好啦，晾筷子嗰个架咩都好啦，两边一样咁高嘅话。咁咪係平衡囉，點解會有高有低㗎？ 所以呢係要有 一高一低嘅、 啊。你要講一高一低嘅。 嗱，逐樣嚟。咁呢佢個實驗呢個前提就話正常呢就係、是、呢無論嗰粒係波啦定係水呢佢應該由高就上向低嘅。 應該係啊係係啊。 但係佢而家呢可以做到呢個物理嘅實驗呢佢可以令到佢由低上去高嘅、 啊。即係向 反地心吸力咁飛上去。 冇錯啦，頭先我咪話逆流而上咯，咁樣 點會做到啊？ 係啊，點樣可以做到咧？ 即係低嗰邊咧，就沿住只筷子嗰粒波子咧，就走上去高嗰個位度。係 啦，嗱，咁咧佢要做個方法係點樣咧？佢咧就攞咗一對竹筷子啦，咁咧就開頭咧嗱。一边就真係高少少嘅，咁要做到人望高处嘅高嘛。你当嗰度係 5cm 啦，咁你另外 高咁多啊， 即係举例嗰度係 5cm 啦，咁你另外嗰个位呢可能就得 2cm 嘅啫，咁你有 3cm 嘅 差距啦。 哇，好夸张喎，咁都上得去。 咁点做呢？ 係啦，即係或者 係 咁高 大概啦。好啦，咁呢佢话呢第一个实验呢就係你将两个筷子呢就将佢平衡。平衡。咁呢佢就会呢落咗去㗎啦。佢一打开个平衡啦，佢就会落咗去啦，咁样正常啊嘛， 即 系 由上面 上 落去，下面即系只不过系 正常咧，就上咗落去嘅。好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平衡，佢就落咗去啦。而家咧，你要做嘅实验系咩呢？就系、是、你要将嗰两个筷子咧，而家唔系平衡啦，咁咧你就要将咧，你用只手捉住嗰部分咧，拉大啲。 哦、 拉大啲， 即系高嘅部分定低嘅部分？ 高嘅部分， 高嘅部分 拉 大 啲，系啦。咁咧，你矮嗰部分咧，你就令到佢咧继续都系咧两边咧就窄窄地接埋嘅， 知道 就唔好平衡拉开啦，你就要好似夹开佢咁样咧。 即系摆高嘅地方咧就阔啲， 阔啲 系啦， 窄 嘅 地 方 咧就 窄 啲， 低啲 系啦。神奇嘅事情就出现啦。你喺上面一拉大咗嗰个筷子嘅角度之后咧， 佢就会上去噶啦。 系啦，嗰、那个波波咧，佢会自动咧。碌翻上去嗰个上游位置嗰度噶， 佢咩原理嚟噶？点解会做到咁样 嘅？系啊，佢话咧嗱，首先就呢一幕你大家都听明咗啦， 匪夷所思系啊， 匪夷所思啦。咁当然啦，你唔好擘大到咧，大到个波跌咗落去咁冇办冇办法啦。得啱啱好都系佢嗰个波嘅间距。咁究竟呢个原理系点样咧？犀利啦！ 犀利啦！我哋唔够时间讲，我哋十一点听完 十一点之后 翻嚟就拆解佢。 点解可以水往高流啊？ 至於應唔應該繼續實施豁免粵港澳三地檢疫，許樹昌認為應該要商討，但現時香港再有確診個案，內地都未必歡迎立即實行。南韓過去一日再多29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26宗是本土病例，3宗由境外輸入，累計10991人確診，260人死亡，9700多人康復。首爾一名25歲補習班教師去過爆發疫情的梨泰院之後確診並隱瞞職業，受感染的學生持續增加，最新確診的包括仁川市一名18歲高中生和他的媽媽。南韓和梨泰院夜店相關的感染人數增至120人，而和該名補習老師相關的感染者就增至13人，包括8名學生。當局繼續追查其他的密切接觸者，仁川市政府計劃對該名老師提出刑事起訴，官員認為如果他及早透露自己的職業，就可以預防集體感染。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台风黄风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8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2，升5.8；中国飞鹤13.86，跌1.04；中芯国际18.84，升1.66；美团点评121.8，升3.7；阿里巴巴195.8，跌5毫；中国平安76.75，跌1.4；小米集团11.96，系升1.6；友邦保险67.45，跌1.1，汇丰控股38.45，跌4.5，盈富基金24.1，跌2.5。

啦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大朋友咧就玩下呢一啲嘅问答游戏嘅。 系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玩下。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就算你而家因为即系嚟紧即将开学啦吓，开课系复课啦，咁大家都可以咧，攞你啲唔同嘅功课问题又可以。你话同我哋考下我哋 IQ 题都冇问题啦，我哋轻轻松松啊。 因为小朋友真系有好多专家噶，可能有啲咧属恐龙啊，有啲即系 属恐龙嘅意思系佢生肖。 第十三个生肖系恐龙嘅，我觉得。所以其实你哋有啲你哋知，但我哋未必知噶嘛，大人都未必识噶嘛。欢迎你咧就可以打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下啦。 嗱，我而家咧就揭晓翻咧所谓呢一个咧水往高流啊，点解会变咗咁样嘅物理现象咧？不过我可以先话定俾你听，小弟嘅物理咧喺中三嘅时候咧都系验合格收场嘅。 我使唔使 call 下阿剑侠同我哋解释？ 唔系，我系调翻转。嗱，我咧就照字搬字咧，阵间我就照读一次咧，我喺揾到嘅物理学资料出嚟。 系 咁，但系我系消化唔到嘅。如果我哋有听众，无论你系大朋友定系可能咧，你就系读紧中四物理堂咧，你比我哋更叻嘅，可能你听完之后你就话：哎呀，阿志豪哥哥，不如我打嚟解一次俾你听啦。点解个波波咧，佢会由低咧碌翻上去上高嘅？亦都系无人欢迎嘅吓，大人都欢迎嘅。嗱，我照读一次啫。咁啊，跟住我哋就开始玩游戏啦。呢个系应用咗我哋嘅重力嘅现象。话说我哋正常嘅重力咧，就系咧会向下跌嘅咁样。 系即系重嘅嘢就向下跌， 因为有地心吸力啊嘛。 系啦，佢话咧本来就系咁样嘅。咁所以咧第一次实验里边咧，当个波波咧同埋嗰两个平衡木咧系平衡嘅时候咧，佢话咧嗰个波咧就会由木棍嘅高处咧就往低落，因为咧重心下落啦，个波咧就会上升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当嗰个咧木棍咧喺高处慢慢分开嘅时候咧，佢话咧嗰个小球咧即系个波子啊，就会喺呢个木棍开口最大嘅地方咧，劲啦，跟住重心咧就会比木棍最低嘅地方更加低。 哦，唔明， 所以咧个波波咧就会咧倾向。向木棍开口更加大，重心更加低嘅地方就滚动， 哦，即系佢搵位啊， 怪波现象啦， 我叫怪波现象，我几中意，同怪波气功系 friend 嚟，所以佢话重心高咧就会向重心低咧嘅不变嘅，但系原来咧高同低咧又会同佢嗰个即系位置有关嘅， 嗯， 我尽咗力噶啦，我已经照读咗一次出嚟噶啦， 喂，嗱，我觉得唔紧要， 希望你哋如果有啲更加熟物理嘅同学仔。你直接打上嚟话俾我哋啲哥哥姐姐听，我话你听啦，我哋学校做过呢个实验嘅，解一次俾我哋听。 我觉得我更加咧会鼓励咧屋企嘅家长咧，其实 一齐做呢个实验， 系啦，直情试下做啊。嗱，可能唔明嘅，做完都唔明，但起码你试过，哦， 好得 啊， 系噶， 因 为 唔难啊嘛， 唔难噶，系啊。嗱，咁啊，欢迎大家打嚟啦，18723888，18723888，有高手嘅，欢迎你打嚟。我哋先听下有啲咩朋友仔先。Hello， 你系边个啊？ 早晨。 加聪 ，Hello， 我又系加聪喎、 哦。你又系加聪啊 ？Hello， 你 好, 你好 啊。你加聪几时加送啊？ 啱啱先食，啱啱开始食饭 喎。系啊，啱啱开始食饭啊。 系咁唔阻你食饭啦，好啦，你慢慢。 你今日系咪有问题想考下我哋啊？又 系啊。 好啊， 咩问题啊？ 都系科 学 题。 科学题好。 好。 冇三样嘢落个。杯度分别有水、油，仲有蜜糖。 系， 形成边三层？ 哦，有水、有油同埋蜜糖。 哦，点样次序？点样？ 系啦， 即系边个会沉到喺最低？边个会停留咗喺中间？边个会喺面嗰度咁样啊？ 我话油系浮面。蜜糖沉底，中间系水。 系你等我哋三个答晒先啦。 我估系咁样嘅，系咪？ 油 系 通。哦啱。 哎呀，好叻啊！但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哋听啊？我唔知啊。 我哋真系估。 因为密度越低咧，密度越高咧就越沉落底嘅。 系。 密度越低嘅就浮面嘅。 系。 密度越高定低会沉底话？ 密度越高就 会沉底， 密度越高就会沉底，所以蜜糖就是越高的密度啦。 佢话明蜜糖一定是密度高啦， 系咯，嗰度蜜啊嘛，系咪先？ 系咪咁噶？ 佢疏糖又唔同啦。 如果我哋摆多只蜜喺度咧，佢真的沉底噶啦，只蜜。 系啊， 嗱，睇个蜜系咩物料？ 佢 先有啊，俾多条你，俾多条你。 咁我再 摆 三 样 嘢落去，分 别 有 万 字嘅番茄同埋法宝胶。 万字嘅番茄同埋法宝胶， 咁你抌落去，边个会浮喺面？边个喺中间？边个沉落去啊？ 等等先，今次系抌喺 边度先？ 一杯水啊，定系头先你嗰个又油又蜜糖又水先？ 又油又蜜糖又水， 哦，哇，有啲唔同嘅喎， 即系话已经 佢改变咗成个水嘅嗰个重力分布噶啦， 唔系唔系啊，即系佢意思都系嗰杯嘢， 但 系 加咗落去啦，然后你再摆万字夹啊、发泡胶啊，同埋摆番茄。 喂，你呢个问题几好，喂，我觉得我哋嘅听众们大家都可以谂下吓，喺一杯咧已经有水、有油同埋有蜜糖嘅水入边度啦，叫做啊吓，咁啊蜜糖仔最底层啦，水就喺中间，油咧就喺最面嗰层，我哋而家要再摆多三样嘢落去，万字夹、番茄同埋发泡胶啊，究竟嗰三样嘢又会系摆喺面啦，摆喺中间定系沉咗底咧？好，阿田你答先。 我觉得发泡胶定喺面嘅。 发泡胶喺面，跟住 万字夹系底， 系 番茄系中间。 哇，咁难！我同你有唔同，我觉得发泡胶喺面，番茄沉底，万字夹夹咗喺中间。 嗯，我觉得咧万字夹。 是最轻的应该， 万字夹，因为咧佢好蛊惑噶，加葱，佢嗰啲油同埋水咧沟埋咧，改变咗成个浮力噶啦，已经那个张力唔同咗啦。 佢偷笑，我听到加葱偷笑系咪？ 所以我怀疑咧， 哥哥你又识啊？ 冇错啦，所以应该咧 调翻转逆向思维嚟谂，豪仔你试下，我哋 番茄浮面 系试下， 其实番茄本来都浮面嘅，你谂下，我哋掟个西瓜落咪浮上嚟咯， 唔系噶， 番茄啊同西瓜， 即系生果类啦。我买番茄浮面， 跟住万 字夹就仲有咩话？发泡胶，发泡胶咧反而咧吸完水又吸完嘢之后咧，佢沉咗落底度。 O K， 万字夹就夹埋个发泡胶一齐沉底。 吓？ 定系三个都浮面咧？ 我哋有冇一个人啱啊？加聪 有啊，桂 花 田。 哎呀，桂花田嘅答案系咩？ 你个 你嗌我姐姐都得嘅，桂花田姐姐啦。 使乜啫？你系桂花田就系桂花田噶啦。 讲快啲讲啊！点啊？点样啊？你个答案系咩啊？ 万字夹沉底，跟住咧番茄中噶，跟住发泡胶入面。 哦，点解啊？ 系咪 啊？ 加聪， 因为 物 啱啊，因为发泡胶嘅密度系最低。 系。 然之后第二低嘅就 系 番茄，第三 高 最高嘅就 系 万字 夹， 系咁样嘅， 因为同佢哋嘅密度有关系嘅， 系啊。 咁我想问下咩系密度呢？我真系唔明点解番茄嘅密度同发泡胶嘅密度同万字夹嘅密度佢哋点比较嘅？ 不如加聪啊，嗱，多谢呢两条问题先，我抛一条题目，你自己翻去慢慢谂下，好唔好啊？嗱，我而家抛俾你啦， 好， 将咧黄耀祖、桂花田同埋曾志豪掟落头先嗰杯水度，边个浮面，边个浮底？嗱，你而家唔使答噶，你翻去慢慢谂下啦。 OK， 啊，你知道啊？你讲啦， 你 讲啦。 桂花田沉底。 喂啊！ 咁边个喺中间？边个喺面啊？ 有人喺度笑。 然之后， 系 曾志豪喺面，然之后黄耀祖喺中间。 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我听你哋一开幕嗰、那个桂花田 的猪盒嗰、那个，然之后 想话计翻睇 住 系猪盒嗰、 那个，咁你同 我 计啊！哎呀，好叻，佢用呢个 猪盒就最重啦。 其实有好多个答案噶，有机会系黄耀祖沉底噶， 系啊，因为重心低啊。 最中意着靓衫咧，着到又厚啊，全部湿晒个密度好。 好明显着到厚嘅系你啦。 好啦，多谢你啊，家聪，好好玩啊， 系啊，多谢晒你两条嘅问题啊，多谢晒，同埋你听到佢真系有听开我哋节目，你 系 猪猪侠，所以你沉底啊 ，OK 真 系。即 系 佢中意，佢仲会系将嗰样嘢摆落去解释。 系啊，我觉得最叻系咩咧？我头先扮晒嘢讲到话咧，成个水个密度改变咗啊，以为好劲咧，但跟住答案系错嘅。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你 系边个啊？ 系二乐。 你系娱乐啊？ 你好， 娱乐。你想问问题定答我哋问题噶？ 问问题。 啊，好啊， 好啊，嚟啊！ 喂， 系你嚟 啊？你嚟啊？ 有十二个生肖里面，有其中三个生肖合埋，就会形成咗一个喺水里面生活嘅水上动物。 OK， 即系三个生肖。 个三个字系咩啊？ 即系有三个生肖夹埋，其实变成咗一样海里面生物嘅名嘅。 系啊。 O K， 唉，我好想讲马后炮，唔知点解谂到个马之后。 哎呀，咁深嘅，点解小朋友嘅天文题？ 你讲多次。 嗱，十二生肖咪有十二个名嘅、啊，你攞咗其中三个生肖出嚟，将佢组合埋咧，会变成咗一样海洋生物嘅名嘅。 海洋 边三个生肖组成咗边一个名？而落我个问题问得啱啊嘛，系咪？ 系咁啊。 系啊。 十二生肖将 佢。先？你系将佢三个字就变为一个生物啊？系定系佢嘅部首，即系一啲 唔系，直情系名 字。 你 系嗰个字啊？哦， 即系如果系有个生肖叫跑，有个叫马，有个叫地嘅话，夹埋就系跑马地咁样咯。你明唔明白？ 你话我谂成一本杂志都仲争一个啊？ 系咯、啊， 苦系啊，冇系啊，有冇门啊嘛？系咪先？海洋生物仲系 嗰个阿娱乐系咪啊？ 系娱乐， 娱乐啊！嗰个海洋生物咧，我哋平时听过未噶？应该听过添啊！哇， 其实三个字嘅海洋生物名，我而家脑都唔系谂到好多。 系咯，大白鲨算唔算系三个字啊？ 属 三 个。但我想问一下，娱乐系咪即系鼠狗猪咁就 系 一个生物咁样类似？ 系啊， 即系 你 confirm 几次啊？ 系啦， 有 buy time 喺度特登嘅， 佢唔想 dead air 啊！嗱， 蛇 猫你赢咗我噶啦，我放弃咗，祖哥哥放弃咗。 可唔可以俾一个生肖做 tips 啊？ 一 个 字系咩？ 一个啫， 龙。 我都有谂个龙， 我识噶啦，咁龙兔猪，但系兔同猪， 好嘢！ 我撞啱咗，我撞啱咗龙兔猪， 好嘢！ 系 同音字， 系啊 系 啊， 你好嘢啊，好犀利啊！ 喺呢度我想多谢我爸爸，多谢我妈妈，冇你哋对我嘅养育，我系唔会答到呢条问题噶。 几个星期咧，佢终于赢咗一条。 求其讲，竟然中咗，即系谂起，因为白兔个兔同猪，但我净系谂龙同猪，我冇谂到系咁样食字啊。 不过头先咧，我哋自己有啲误区咧，海洋生物咧，我都系谂翻海豚啊、大白鲨嗰啲咧，系因为龙同猪，你好似觉得佢系鱼类咧，就冇计落 海洋噶， 佢唔会啊，佢唔会喺海出现噶 嘛， 系啊， 我又冇被 fit 到， 所以咪好 咯， 因为佢冇常识咧，佢系完全即系佢。佢冇界限，好叻啊！ 系啊， 好嘢 啊！我真心感激你啊，因为祖哥哥咧从来都答唔到 IQ 题，因为一个好冇耐性嘅人嚟嘅，可能今次系我人生答到嘅第一条 IQ 题，我好感激你啊，二乐， 多谢你啊，二乐， 我转运啦，我应该会，唉，唔使社交都转运啦。 嗱，真系证明呢个环节好啦，经历几个礼拜之后咧，黄耀祖佢有进步啦， 系啊，有进步， 啱咗，出见到 系咪？系啊，系啊 ，OK， 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系博彦， 系 你好， 你系咪又要考我哋啊？ 系啊， 好啊，你嚟啊。 一个黑色黑面嘅人同埋一个白面嘅女人生出嚟。个 B B 嘅牙系咩颜色？ 哦，哎呀，真系 咁啊，好易嘅啫， 咪都系牙咁嘅色啦。 系咪会唔会咁噶？ 喂， 不过我谂唔系，冇咁快 嘅 真系。 博彦，系咪牙咁嘅色啊？ 错， 错啊！唔系白色啊， 一个黑面嘅人， 一个黑面嘅人，同埋一个白面嘅人， 女人， 女人生出嚟嘅小朋友个牙系咩色嘅？ 系咪话佢嗰啲即系？黑口黑面嗰啲嘅啫， 咁就算唔系佢嗰啲牙都系个。 我知， 嚟啊！ 生出嚟嘅小朋友系冇牙嘅，系冇牙嘅。 啊 ，B B 啊！ 好嘢， 恭喜我啊！ 好叻啊！ 真系正啊！ 我哋今日一人答啱一条 啊！但系以桂花田嘅嗰条技术含量系最高嘅， 系啊！ 我哋嗰两条就唔系你嗰个都好嘅。 我哋谂得最耐噶， 系啦，而我系够无聊嘅真系，系啊！ 唔系啊，你有 logic 啊，我冇噶，我哋两个冇，你有 logic， 你先至谂到小朋友 B B 出世冇牙噶嘛，系咪？ 系喎， 啱啱一 食 噶嘛 个 B B， 系啊， 咁你而家啲牙咩色噶？ 白色。 白色，你有冇刷牙？ 有嘅。 好啊，不如你唱一首刷牙歌俾我哋，等我哋 最新嘅刷牙歌。 最新嘅刷牙歌系点样噶？ 喂，有冇啊，博彦？ 定系同我哋嗰个年代一样噶？ 可能 冇噶啦。 你谂到？我哋唱咩？听睇你听过未？好唔好啊？ 一二三， 向上刷，向下刷，不可放任胡乱刷。应防牙虫藏邋遢，死床临瞓应该刷。 死床添啊！ 你刺激我嘛？真系，你听过未啊？ 我都有唱错咁。 有冇听过啊？ 听过， 听过，仲有英文版嘅、哦。Brush, brush, brush your teeth, brush your teeth. Oh yeah, oh yeah. 够啦， 真系冇听过， 我自己错咗 我俾佢 fix 咗，多谢博彦啊， 多谢咁多位参与我哋呢个环节嘅小朋友吓， 系啊，下个礼拜四同嘅时间一样有呢个环节啦， 我听到好高兴啊，我哋全身而退可以啊。喂，同埋不妨做下嗰个物理实验，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个波子咧由低向高上面飞翻出去吓。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十五款俗称四分三匹的定频窗口式冷气机，结果显示十款样本测量得的制冷量较声称的低0.1%至2.2%，但仍然在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和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的公差范围内。另外五款受测试的冷气机的制冷量较声称的数值高0.3%至4.7%，两款采用新环保雪种的型号就被评为表现理想，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检测。消委会检视市面12款运动能量棒和26款小食棒的营养标签，发现大部分产品的能量和糖分相当高，提醒消费者注意食用分量。调查发现12款能量棒样本每条提供的能量介乎111至290千卡，即是一个体重55公斤的成年人进食一条之后需要步行大约35至90分钟才可以消耗从中摄取的能量。小食棒样本中超过60%提供的能量超过标准，除了一款能量棒不含糖之外，其余属高糖分，平均数值比食安中心标准高出超过一倍。至于小食棒，超过90%样本属于高糖分。消委会引述营养学会意见，认为能量棒和小食棒都不适宜作为代餐。卫生署认为两者适合进行长时间运动进食以补充体力。 本港再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相信，系抵港人士在14日家居检疫之后仍然带有病毒，再将病毒带出社区，目前要追查源头。被问到是不是仍然以28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作为指标，是不是要由头计过数，以及应不应该复课，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今次是全新病毒，的确是很难维持28日没有个案，要视乎今次的确诊个案是不是单一事件，如果没有在社区大爆发，亦都没有不同的源头，今个月27号复课没有问题。至于应不应该继续实施豁免粤港澳三地检疫，许树昌认为应该要商讨，但现时香港再有确诊个案，内地都未必欢迎立即实行。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土安全部发出联合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企图盗窃美国研究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次已经是美国一个月内第二次发出类似警告，声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对医疗及药物研究构成严重威胁，又说黑客企图入侵网络系统，窃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治疗和检测的公共卫生数据和相关的知识产权。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侵权盗窃美国的学术和经济研究数据，从中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中国历来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发言人赵立坚又说，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拎不出证据一味造谣是不道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6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5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8升7.2，中国飞鹤13.78跌1.1，中芯国际18.8升1.6，美团点评121.7升3.5，阿里巴巴195.7跌6毫，中国平安76.8跌1.35毫，小米集团11.96系升1.4。友邦保险67.3跌1.25，汇丰控股38.5跌4毫，盈富基金24.1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3，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153点，跌113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68美元，卖出1,71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受爆水管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对出啦，而家第二三线仍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 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啦，或者本好的应该杂志咧，就唔系编辑自己写晒嘅嘢，即系佢识得揾最适合嘅人去写适合嘅稿咁样。 潮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 你喺个地道里边，你慢慢等死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我觉得咧，我哋嗰个物理学嘅常识咧，应该系 好高啊， 应该好好补充啊。即系我哋头先又已经咧喺直播室度又诞生一个问题，究竟我哋喺直播室透过我哋直播室嘅玻璃窗望出去，我哋出边走廊嘅视野，同埋喺出边走廊望入嚟直播室嘅视野咧，请问系咪一样嘅咧？ 唔系，因为我哋有其中一位女主持咧，其中一位 佢就觉得唔系嘅， 佢话所以话。出面望入嚟咧，系难望得清楚个入边望出去嘅，因为咧中间隔嘅玻璃咧唔一样啊嘛。但我哋未话唔系，中间都隔咗咁多层玻璃，透明玻璃 嘅，系一样嘅。但系问题咧，坐定定望出去，而个出面嗰人系行过嚟望咧，所以系复杂咗好多噶。 呢个我买嘅，呢个我买嘅， 即系移动紧同埋坐定定望啊。 因 为 你移 动紧 咧，我哋嗰啲系透明玻璃嚟噶嘛，咁所以咧系会有反光位噶嘛。 呢 个几 好玩喎，我哋呢一个即系生活物理题嚟嘅。 我哋。自己揾人拍低咗，跟住摆上去。 系啊， 下个礼拜二小确系讲可以同大家玩 我甚至乎我头先谂到第二个理论咧，就 buy 啊桂花田嘅，就我哋直播室嘅物件多好多噶嘛，有电脑有咪啊，又有嘢咧。但出面走廊咧就空旷啲噶嘛，所以我哋望出去咧就好容易见到出边嘅一个物体。 系啊， 但喺走廊里边望入嚟咧，佢要经过咁多唔同嘅杂物咧，可能佢未必会见得到呢度。 我哋望出去集中啲。 系啦， 咁你使唔使问下 头先喺走廊里边嗰啲人啫？ 见面都。 好啊，我觉得我哋好好，哎，好好勤力，好求学啊，我哋真系，系啊 ，OK， 我 哋 天气先嚟， 好啊， 好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嗱，我呢个问题咧系由我自身出发嘅，其实都系同学习有关嘅。 求自身啊呀，保佑我啊，求自身啊。 你讲得啱嘅，其实我琴日有惊咗半日嘅，因为呢一件事。 点解啊？ 话说同电脑安全。呢一個範疇啦，我哋應該都要學習 的。我以為你琴日因為嗰樣嗰有人即係不停咁樣即係話呢個袋出嚟嗰個你驚添。 你講咩？你咪講緊廣東話。 係啊係啊。好啦，唔緊要啦，算啦，有佢啦。 哦，好啦。 咁樣唔得嘅喎，令到我哋會好尷尬。 我講翻去我嗰度，一陣間你話俾我哋知啊嚇，同電腦安全有關。嗱，話説係啲乜嘢咧？我琴日冇講到，因為未處理到啊。而家處理咗，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能要知少少嘅，因為咧朝頭早咧我起身嘅時候就 check email 啦，我就發現咧我收到一封 email 喎，其實係似嗰啲咧真係勒索嗰啲 email 嚟嘅， 哦真係㗎， 係啦佢就話乜嘢？ 你收到勒索軟件啊？ 係啦，佢就話。 我已經咧掌握咗你個電腦過去兩個星期嘅操作， okay. 而且攞到你嘅 password 啦。 Wow. 跟住佢就話，如果你唔俾2000蚊比特幣啦，足以同比特幣扣上咗關係啦。 好嘅。 跟住我就會將你嘅內容嘅各樣嘢咧， 話俾周潤發聽， 唔係話俾你，話俾你嘅朋友知咁樣。嗱，其實呢啲講真，呢啲咁樣嘅 scam email 咧，大家都收過噶啦，係咪？不過 我冇收過， 我係冇收過㗎， 冇收過啊， 係你先有㗎。 唔 係 有陣時咧， 一定係你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啦。哎呀，你點算啊你啊？ 不如你繼續講埋落去啦，你哋咁多嘢要講啊。 梗係啦，你問我哋啊嘛，我哋冇收過。 可能有陣時咧， 係會 聽佢轉俾佢。 哎呀，你当冇事发生啊，大件事啦！你快啲睇下啲科林啦，冇嘢发生， 系咪到我讲啊？系咪 ？OK， 系可能有阵时咧，直接去咗你个嗰啲 junk email 度啊，即系嗰啲垃圾邮件度咁样。但我未讲完，佢除咗讲呢啲，其实系唔会令我惊嘅，因为耐唔时就会收到噶啦。 你咁系唔会令我惊嘅， 但系 除非有两封啦。 佢真话耐唔时收到啊！佢话， 但系点啊？ 上客嚟， 想听啦咩？ 唔系噶， 但系有一样嘢系真系令到我琴日惊咗嘅，因为呢一封电邮嗰个主题啊，未有个主题嘅， 系啊系啊， 佢用咗嗰个主题嗰个名系我面书同埋一个电邮嘅密码嚟嘅。 吓，啊，我哋唔好俾反应佢住。你繼續啊！ 咩先？咩話？ 用咗個面書同埋密碼， 即係我 send 封 email 俾你，可能 個主題係咁啊。 主題啊， 個主題係我面書同埋其中 即係個 username 同 password 咯。系哦，哇！ 唔係啊， 係電郵嘅 account， 密碼咯， 同埋 password 咯，係咯。 系啦， 即系佢知道咗你里边啲嘢。 譬如如果我个密码咧系12345678咁样啦吓，咁跟住咧，佢就 系 嗰个主题就 系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即系话佢已经知道你嘅。 而佢系喺个信嘅内容喺度讲， 哎呀， 你知道我真系掌握到 你 嘅资料， 哎呀， 而嗰一样嘢系同你嘅面书有关，同你嘅电邮有关。咁、 oh. oh no. 你知道即系在公在私各样嘢，其实有好多嘢愣住咗噶啦嘛，咁样。 因为咧面书咧都要需要有你呢、這个电邮去确认去咁样噶嘛，即系所以系 呢、 這个 呢、 這个惊， 呢、這个真系惊， 系咯， 系 咪啊？ 真系 大料，大家即刻严肃咗好多啦。 我哋头先从来都冇唔正经啊， 系啊，我即系话戥你担心啫嘛。 系咯， 系啦，但系我而家其实都唔知系咪真系解决咗啦。平时如果收到呢啲咁样嘅电邮唔惊嘅，但佢真系好明显佢知。 系啊，佢唔系白撞噶， 佢唔系白撞噶，咁佢我系有惊，咁跟住就谂点算啦。咁大家都知喺电脑呢一方面咧，我系负数嘅， 你即刻 delete 所有裸照先，唔好讲咁多。 我琴日朝头早翻工之前， 即系全部玻璃公主嗰啲相都 delete 啦。 唔系，咁我唔系，我起码有一样嘢冇咁惊嘅，就系、是。我都冇乜嘢唔見得光， 啊、 因為佢係咧喺個電郵裡面度講咧，你佢有啲 掌握曬你行蹤啊嘛。 行蹤之餘，佢仲話咧，你兩個禮拜咧，你對住嗰個鏡頭啊，做過啲乜嘢喺電腦前面啊 ？Oh no！ 我都係會有咁，我心諗啊，我又呢兩個禮拜好似冇做啲乜嘢咁樣，所以就唔係好驚咁樣。 你咩啫？我哋做個小確幸咯。佢係咪睇緊啊？ 佢唔止㗎， 唔係啊，佢唔係講緊電話，講緊電腦啊。呢個電腦前面可能有啲人對住電腦冇著衫咁樣噶嘛，咁佢就會攞咗你嗰張相，即係。佢系呢一个意思， 佢唔惊冇着衫，佢系惊佢买好多衫。 我都系咪啊？我都系咁。 跟住 佢着咗件好核突嘅衫。 佢隔篱嗰个又大件事。你又话你呢排冇买衫嘅，又系咁买。 全部咁 啊！ 咁点啊？呢个真系惊。 我系真系有惊嘅。咁我首先第一步做咗，你知我唔系科技达人啊嘛。 转密码先咯。 翻工系啦， 最正常。 翻工之前咧，我就将我所有记得嘅密码，主要咧就系电邮嘅密码，因为电邮里面系最多资料啊嘛。咁样咧，同埋面书，因为佢真系有咗我面书里面。 系咯系咯， 我就将嗰啲咧都转晒。 你转咗未？你讲嚟听下先啦，睇下转 咗 未。 我密码由12345678变咗23456789。 哦，我哋帮你试下先。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呢个就系第一啦，咁我做咗啦。咁跟住其实就要翻工，我都处理唔到，所以我琴日咪迟咗啲翻嚟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朝头早要做好多嗰啲咁嘅嘢，跟住自己惊咯。跟住同埋我有一样嘢，我真系要提大家嘅。 系。 如果真系有人 hack 过入我电脑啊，各样嘢嘅话咧，你只眼又痛啊！你今日 keep 住眯埋眼喎，曾志豪。 我唔想直视你啫。 即系唔系唔舒服啊？话 冇嘢冇嘢冇嘢， 真心慰问佢。 我真心慰问佢，但我怀疑佢头先系吞黑眼粉。 系黑眼粉，佢心谂你讲 唔小心俾我踢爆咗佢咁样。 呢个密码啫，系点嘅咧？ 同埋有一样要提大家嘅，就系我电脑里面系有啲 antivirus 啊，即系防毒嘅软件咁样噶嘛。 都防唔到啊？ 唔系我衰。 我的防毒软件 过了期， 而我未 renew， 未俾钱去续约。我谂可能咧呢个就算一个小小嘅， 但系两样嘢嚟嘅。 咩啊？ 黑客同埋病毒嗰两样嘢嚟嘅。 系咪啊？嗱，咁跟住 系咯。 对唔住，我真系唔知，我以为两样嘢嚟。 黑客入侵同埋个病毒啊，两样嘢嚟嘅。 咁跟住咧，我琴日 你用防火墙啊，用 firewall 啊嗰啲啊。 咁跟住咧，我就翻到屋企之后咧，我就即刻下载翻更新咗呢个嘅防毒软件。 俾翻钱。 系啦，俾咗钱。咁佢俾钱咧，佢已经系直接。有一個朋友咧，可以有一個嘅獨立嘅對話嘅 chat 咁樣噶啦，佢就我就會將我的情況話俾佢知，佢就即刻咧有新嘅嘢話俾我知要點做，跟住佢咧仲要求我，佢話如果你想要更加安全嘅話，咁當然 永久會員啦， 係啊， 買個 premium 嘅 彩慶局， 真係有做類似嘅，不過呢個下一步爭啲又俾人 sell 到啊， 去到最尾其實原來嗰間 個黑客入出嚟 嚟困 啊你人，佢仲。 老林未交会费喎，你吓你先， 阻咗啲嘢先， 系啊， 因为嗱佢就去防得毒啊嘛，系咪先？ 同埋可能佢个密码咧，佢个密码可能系人哋常用嗰啲卡嗰啲密码。 唔系啊，我个密码系唔常用嘅。 我唔信，讲嚟听下。 系啊， 都转咗啦，讲俾你听都唔惊咁样，转晒啦咁样。 唔系，但我成日会唔会有挂钩嘅呢件事？ 我有擔心過 嗱，即係騙局。 係啊，你聽我講你就會知㗎啦，係啦。咁開頭咧，我就同佢就傾啦咁樣，跟住咧就已經佢話啊，咁你就幫你安裝好曬啦，各樣嘢咁樣。跟住佢咧就話，你想唔想有一個更加detail、更加深即 deep 嘅一個嘅 check up 咁樣？ 深層清潔。 如果係嘅話咧，我就 refer 你去我另外一個嘅同事度。跟住咧，佢就 refer 我另外一個同事度，有另外一個版面就走咗出嚟咁樣啦。跟住就話我可以幫你做唔同嘅檢查㗎，各樣嘢咁樣。講完咗之後咧。 就 兩個人都可以開單咯。 跟住佢話：你俾個密碼我先，我先幫你 check 到㗎。 咁又唔係喎，更加驚。我話俾你知， 信用卡 唔係呢啲唔 係 嘅。嗰個應該一個安全可以信任嘅公司。我問咗專業嘅朋友，你用呢一個啦，呢一個係唔會呃到你嘅咁樣應該。但其實我朋友呃我，你哋又想咁講？ 我冇咁講喎，不如彩你啦。 第一個咧，我真係成世仔未試過。跟住咧，同第二個嗰個專家咧就傾嘅時候，佢就話：你咧如果要我幫你可以做到一個 details 嘅 check 喺呢個。电脑入边仲有冇其他嘅病毒啊？ 你要先加 有冇其他嘅 demons 啊？我唔知点样译做中文啊？有冇其他魔鬼嗰啲咁样喺入边度咁样啦？佢就话咧，你可唔可以下放你嘅权力？我用佢。即係總之佢會 佢會遙控入嚟你嗰度遠端控制咯， 跟住我就俾佢做咗呢樣嘢。哇！我睇住自己電腦個 mon 佢喺度喐嚟喐去喐嚟去，但我冇掂過任何掣嘅話，我中間諗住，等咁耐 check 個 email， 跟住就話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個 mouse 啊咁樣？ 係啊，佢睇到用緊你 啊，所以嗰件事咧， 有冇覺得好似俾人摸緊自己個身咁樣？ 我好驚啊！嗰個時候，我覺得好唔安全啊！ 咁但係你已經將嗰樣嘢交咗俾人哋喎， 唔係嗰個人係信任到嘅，唔安全係只不過 你冇見過佢喎，但你信任佢。 咁冇得講㗎喎，即係我買咗嗰個服務，我信就係信，你唔會信㗎嘛，係咪？ 唔會， 你唔會。 我寧願唔用電腦。 咁我而家點啊？ 唔係你繼續講埋先啦。 咁點啊？結果而家 冇結果，佢就話幫我 check 咗之後， 有 demons， 有 demons， 佢咧就跟住就下一步啦。即係其實你如果要防呢啲 demons 咁就買我哋嘅服務啦。 係啦，更加大嘅一個 plan 咁樣咯。咁我都仲喺度諗緊，其實係唔係要嘅咧？咁佢嘗試解説整件事個服務好周到咁樣 嘅。 但我諗呢一個小嘅經驗咧，都可以話俾所有嘅聽眾知道咧，嗰啲什麼防毒已經最基本嗰啲各樣嘢，你真係要自己做足咗先。如果唔係，真係可以令你幾驚。 唔係，但係究竟佢有冇解俾你聽咧？點解嗰個人會 send 到你嘅Facebook 嗰個 account？ 即係話佢係咪代表佢真係可能 hack 咗入去你嗰度咧？ 嗱，佢係一個防毒軟件啦，你已經去我俾緊個錢都唔係好多嘅錢，佢唔係幫你解決所有問題嘅，但佢就幫你 check 咗你嘅電腦入邊仲有冇病毒啊？點樣俾人入侵到咧？其實我冇問過佢，亦都冇答到我嘅。 咁但係你嗰個解決咗你嗰、那個 咁起碼而家清潔咗各樣嘢，有菌啊，係咪啊？ 唔係，即係有毒啊嘛。 系啦，所以系咪解决晒咧？我唔知嘅，起码喺呢一刻咧叫做个心安定。 咁但系你有冇攞翻个权，即系话即系攞翻，即系回收翻嚟？佢唔可以嘅， 系啊， 冇啊，不过佢已经攞咗咯， 攞过咯，系啊。如果佢要收埋我啲嘢，佢收晒噶啦， 冇啦冇啦。你以后睇咩佢都会，你一用 mouse 嘅时候，佢就会突然间有人同你讲，唔系唔好用 mouse 住啊。哎呀，点算？喂，唔系，认真，你呢个真系有啲惊，因为咧， 喂，我哋啲风骚达人。你如果识呢啲嘢嘅，话俾我听，究竟而家发生咗咩事？ 首先，你个 Facebook 真系已经入俾人入侵咗咯。 等我同你 unfriend 你先。 好啊，即刻嚟啊！喺现实新世界里 边就唔系呢个咧，真系有啲小 tips 嘅。 系 啦，我哋听只歌翻嚟可以讲两句。 好啊，好啊。 想告诉你，这熟悉的语气最适合在深夜想你，想你温柔眼睛，想你专注深情，想念你甜言蜜语，好想问问你今天的心情，才想起你早已远离，却又发现自己仍活在回忆里，以为身旁还有你。如果这一生我们爱不够，来生你千万认得我。如果这一生我给的不够，来生给所有的我，就把你深深藏在我心中，一辈子再也不对别人说，说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为你笑过哭。 黎瑞恩嘅秘密啊！我头先咧上网咧揾一揾咧，有啲资料几得意噶。譬如因为咧，即系头先我哋咪喺度捞乱咗咧。你话喂，究竟系咪装翻个 antivirus 类似呢啲嘅东西 咧？就已经解决咗咧，咁样 系啦。咁咧其实咧，电脑病毒同黑客咧系有唔同嘅即系特征嘅。咁咧，网上面咧一个台湾嘅电脑学家咧。 哦， 佢用咗个好好嘅比喻，好简单咧，就令你明白咩叫电脑病毒同黑客。 好，我可能需要。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科普下都好啊，所谓科学普及一下。佢话咧，电脑病毒咧就好似一个咧，拎住合法证件， 系 进入海关入到去城市嘅一个游客。不过、 佢身上面咧就帶住一啲違禁品， 係 係啦，譬如可能頭先我哋講啲電腦病毒啦 咁樣， 係啦，佢可能帶啲病毒啊，有冰啊，有剩啊咁樣咧，佢係攞住合法嘅證件入境嘅、哦，不過佢身上面咧就夾咗一啲咧違法嘅東西，係 係 係，係啦，咁點解我哋會咁理解咧？譬如我哋啲電腦軟件咧，可能佢都全部都係合法嘅， 係， 咁只不過咧，佢話你又唔知道咧，原來佢裏邊有一啲嘅惡意程式咧就入咗啲病毒度就散播開去啦，咁但係個黑客係咩咧？黑客咧佢個直情係。佢係被限制出入境嘅，即係你應該係非法移民嚟嘅。 係 不過咧，佢就用一個機可亂真嘅 passport， 咁咧佢就係等於佢嘅 password 啦，就咧入咗去你嘅國境、你嘅邊境範圍。其實你係冇容許佢入嚟嘅，不過佢又呃你話我係合法嘅，你俾我入啊，俾我入啊。 所以佢有機會撞中你嗰個 passport。 即係用假護照嗰啲咯， 假 護照嗰啲電影嗰啲嗰啲 咁 嗰啲 咯。 係啦，佢就會走入去咯。咁所以咧，佢話兩樣嘢咧，即係其中一個分別係咁樣 嘅。问题是你夹硬闯入去啊，明白啊？咁但系点解佢会知道？哦，咁密码其实好难会撞到嘛？你话斋，即系呢个，即系我哋唔系一般人嘅时候，咁点解？ 所以咧， 佢做假护照都可能 假。第一 hacker 咧系难进你难 check 啲嘅，因为咧你根本以为佢系一个合法人士嚟噶嘛，即系你喺条街度望嚟望去咧，你唔知边个 系 非法入境者噶嘛，所以呢个就系佢有个分别嘅。 但 系 问题系佢有埋早个密码先惊嘛， 咁然后咧佢 锁匙而家 系啊，佢话咧第二个咧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咧就系我哋而家咧成日都会download 唔同 apps 啊游戏嘅时候咧，甚至乎系用一啲应用软件，可能你话 download 一个唔知咩相机嘅 apps 咧，可能可以俾你点样整到靓啲啦。佢无端端咧，佢都会同你讲咧，就话我需要咧连结或者咧叫做咧登录你嘅 Facebook。我要咧攞到你嘅嗰個權限， 嗰、個咧我就即刻 say no 噶咯。 係啊，但係 我都唔會。 大部分咧佢都會要求，係啊，佢都會允許你噶。咁所以 不允許啊，你 唔係你可以不允許咁咪用唔到咯，你咪用唔到咯。咁 用唔到佢咪用咯。 係啦，我知道。咁啊，咁你真係要睇下你係咪全部都把關得咁準 喎。我會啊，即其實我下一步我仲會做嘅，即我會真係去，因為自己唔係專家啊嘛。就算我問咗網上面嘅專家，你俾咗錢去幫你手做咗個防毒嘅軟件各樣嘢啦，我都會真係攞住部電腦。including 咧，即系我琴日同嗰啲網上面嘅對話咧，我全部冇 delete 到嘅，咁我就可以咧，即系問一啲相熟嘅朋友或者電腦公司嘅話咧， 真係要 究竟係點樣？我係咪即係其實佢話 sell 我買個大啲嘅 package， 其實係咪我需要做呢一樣嘢咧？係 啦， 係 啦， 係 啦。咁啊所以佢就話你可以，如果我哋普通嘅朋友咧，你要預防嘅話咧，頭先嗰樣係最基本嘅， 係， 因為咧真係攞好多嘅，我有陣時咧都覺得我都忍唔住俾咗噶， 求求其其俾你啦咁樣， 因為想玩一隻 game 啊嘛，佢又會攞喎。咁嗰陣時咧，我見過啲人解決方法咧，就係佢另外咧開一個咧齋玩遊戲嘅 Facebook account， 係 咁裏邊冇任何你真係嗰啲咩朋 友 個人資訊乜都冇嘅。咁咧佢就攞咗呢個就擺咗上去咯。咁如果你要使用嘅。你要連結嘅，你要用嘅，咁可能咪你最多用咗嗰個咁嘅東西咯，咁可能就會少啲咯，係啊。 所以其實呢啲咧，即係令到我擔憂咗啊，都希望咧提一提大家，叫大家咧小心啲。 有聽眾話：你會唔會呢個密碼咧同其他一啲 website 咧都係同一個密碼，所以容易俾人揀，唔係唔關 Facebook 事嘅，會唔會啊？ 哦，都唔出奇啊！ 你 會諗到可能銀行 會有用多過一個，所以你諗下更加驚添 啊？ 係 啊，我哋呢幾日要密切留意阿祖有冇一日翻到嚟嘅時候貼大字報啊！哎呀！ 23人，包括8名的学生。当局继续追查其他的密切接触者。仁川市政府计划对该名老师提出刑事起诉。官员认为，如果他及早透露自己的职业，就可以预防集体感染。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台风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3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6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5点，跌2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升6.8，中国飞鹤13.7跌1.18，中芯国际18.76升1.58，美团点评121.7升3.6，阿里巴巴195.4跌9毫，中国平安76.75跌1.4，小米集团11.94升1.2，友邦保险67.15跌1.4。汇丰控股38.45跌4.5，盈富基金24.1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5，瑞士法郎7.967，澳元4.988，加元5.497，新西兰元4.643，欧元8.37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0,115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5,8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美元，卖出1,7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爆水管，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对开咧，第二三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分域街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啦，协和街落翻去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麦华街。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啦，或者一本好的应该杂志咧，就唔系编辑自己写晒嘅嘢，即系佢识得揾最适合嘅人去写适合嘅稿咁样。 潮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 你喺个地道里边。你慢慢等死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听下节目《Fun Show 快活人》，咁我哋有啊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嘅。 早晨， 呢、這个时候系有曾志豪嘅《豪与佬》。 鸡公仔，你弯弯。 豪与佬。 冇染鸡笼啊！ 今次丰收，鸡公仔你话有几多担啊？ 早几日咧就吓、啊、林太接受外国报章嘅访问啦，佢就提到佢就话，嗯，佢喺年底之前咧话俾大家听，佢会点样整顿、整理、整缩啊，总之就系会搞翻掂通识教育噶啦，因为佢觉得而家呢个通识教育系冇掩鸡笼啊。母掩鸡笼是什么意思呢？母掩鸡笼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出自入啦，没人可以阻到他啦，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啦。嗯，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人形容一个教育是一个母掩鸡笼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问几个问题的。咁即啲老师同埋啲同学仔，佢哋系鸡，佢哋系家禽。我、哦、呢、這个咧比喻都唔出奇嘅，因为我哋以前咧个比喻系点咧？我哋以前嘅比喻就系话咧填鸭教育咯。我哋以前咧就话啦，系啊，你咧如果咧你系呢一个嘅教育里边嘅产物咧，你系咩啊？你咪就系填鸭一只咯。所以咧，我哋咧原来啲学生咧嚟嚟去去，你唔系做填鸭咧，就系、是、做呢啲鸡仔噶啦。不过咁、啊。以前呢你话佢系填鸭呢，所以我哋就话啦，嗯，佢一啲呢自由都冇嘅，佢呢就淨係俾人硬塞啲嘢落去啦，塞到你呢饱饱肥肥滞滞呢就消化唔到，就会成日令到人哋呢觉得话，哎呀，佢考到咁高分，但係呢佢能力好低呀、啊、俗称嘅高分低能呀、啊。咁所以呢我哋就会有通识教育啦。点解呀？我哋话呢要佢多方面咁样全面认识呢学习以外好多事啦，对个人嘅发展而有帮助啦。所以呢可以咁讲㗎。我哋嗰时就唔想大家变填鸭呢，所以先至俾你呢係学通识㗎。和田十亩今次丰收。咁所以如果你话冇掩鸡笼呢係啱㗎噃。因为点解呀？咁、那个鸡笼就梗係唔好闩埋啦，闩埋嗰啲鸡喺里面呢喐嚟喐去都喐唔到呢，咁就变咗呆鸡啦、木鸡啦，正所谓呆鱼木鸡啦。同埋呢我諗你问啲主妇佢都知㗎啦，而家最兴食咩呀？梗係食走地鸡啦，嗰啲鸡就梗係要通山跑通山走咁先健康㗎啦。咁有啲咩鸡係混埋喺个笼里面呢喐都唔喐嘅呢？有啊，你有冇见嗰啲呢美国嗰啲咩速食快餐店呢，咪成日话佢哋养咗嗰啲呢黐肥鸡啊，嗰啲鸡呢又出世呢就混咗个笼里面呢，淨係食淨係食淨係食，佢唔喐㗎，仲会打针呢，佢会真係好肥㗎，啖啖都係肉啊，不过係唔健康囉。甚至乎呢嗰陣时啲都市传说呢成日都话嗰啲係无头鸡嚟㗎，佢淨係得个肉喺度生喺度生喺度生。啊，咁你话啦，你宁愿要一个咧打开鸡笼只鸡咧喺度走嚟走去走得好愉快嘅鸡啊，定系咧困住咗佢咧喐都唔喐嘅嗰啲叫做咧肉身光鸡怪怪鸡鸡咧？替我奋斗。教育咧，其实喺呢个世界各地好多人咧都有好多追求嘅。譬如话咧，有啲人点解会送个细路咧去外国读书咧？我相信好多阿太咧都好清楚嘅，就因为外国教育咧自由度大好多嘛。我又好少见咧，有啲人咧送啲人去外国读书咧，就因为贪嗰度咧，嗰度够严啊！嘿，嗰度咧好多束缚嘅，嗰度好多规矩嘅。好似都冇咁讲㗎喎。我哋成日都见到啲人话呢外国读书就係贪佢嗰度自由奔放呢。啊，咁究竟其实我哋係要一个有掩鸡笼定冇掩鸡笼呢？定係呢我哋自己小朋友呢就要自由自在，人哋小朋友呢就要闩埋到门呢？会唔会係咁㗎？咁啊，究竟对教育有啲咩嘅寄托，有啲咩理想呢？嗱，我就揾咗啲世界名人咧，佢哋对于教育嗰啲理念咧，有啲都好值得参考嘅。譬如咧，呢个就系前苏联嘅一个咧，高尔基，佢讲咩咧？佢就话啦，嗯，爱孩子呢个系母鸡都会做嘅事嚟嘅，系啊，都讲鸡噶。佢话呢个系母鸡都会做嘅事，不过要善于教育佢哋咧，呢个咧就系国家嘅大事啦。仲需要才能啦，同埋渊博嘅生活知识咧，先至得嘅。咁究竟要点样先系一个成功嘅教育呢？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句口头禅噶？哎哟，啲嘢咧还晒俾老师咯。哎哟，啲嘢已经唔记得晒咯。其实你知唔知咧？咁样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噶，因为咧爱因斯坦讲过， 我将教育定义如下，人的智慧是不会偏离目标的。所谓教育呢，就是忘却了在学校学得的全部内容之后所剩低的本领。哎呀，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个人即刻自信了，因为其实他等于告诉你，你不记得学校教的就梗的了，不过你不记得他教什么，然后你剩得低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学得到的教育了。那你想想，我哋去到最后，其实学校教你嗰啲咩物理堂啊，头先我哋讲嗰啲波咧，点样由低向高，由高向低咧？你教得十年八载，你真系会唔记得嘅。但系你唔会忘记嘅，可能就系学校教你咧要点样有礼貌啦，点样要求学啦，点样要认真啦。可能你唔记得咗你做咗咩实验，但系咧你做实验过程里边，你失败咗100次，然后先至成功一次嘅嗰个喜悦咧。你是这世都会记住的，可能呢你已经不记得了怎样开个奔身 burner 了，但你会记得呢，就是喂，我们要小心开的，我们要 check 清楚所有东西安全才可以开的。是啊，这个就是他说呢，你剩下下来的这个就是你的本领了。其实课本呢就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怎样学习，你怎样可以领悟嘛。我知道呢，有好多人都唔鍾意呢话，咁我唔鍾意见到我哋嗰啲后生仔搞成咁喎。咁我諗我哋可以用呢一位教育界嘅名人呢佢嘅句子嚟做一个总结㗎。佢话如果一个細路生活喺批评之中呢，佢就学识咗谴责。如果一个細路生活喺敌意之中呢，佢就学识咗争斗。如果一个細路生活喺友爱之中呢，佢就学识咗呢一个世界上面是生活的好地方。咁我哋希望我哋嘅細路变成点，我諗我哋首先就要令到呢一个社会变成点啦。 和田十亩，家有几口，乖乖正话之礼可行，要到咗几时替我分担。 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啦、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是谢文欣，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咧即系平时咧用个电话嘅，用除咗揾资料之外咧，用得最多嘅系 你话咩？用个电话用得最多， 用得最多嘅 除咗揾资料， 系啦， 或者打机咯， 打机啊，未必个个人打嘅，但系复 message 即系话喺社交平台系咪？好啦，我就系想问一下啦，两位男生， 好 社交平台里面 好耐冇叫个男生啦， 咁我哋要分担 男生，因为男生会咩？男生无是非噶嘛，会有 咁会点？ 我细 細聲講及你啦，我你隔離， 咦你讀歌喎， 長隻雞公仔抱起係咪雞公仔？ 孖公仔， 即係對唔住啊！因為頭先 嗰只係張德林嘅雞公，我哋調轉唱孖公仔講是非， 嚟 好啊！咁啊，即係都會復 message 啦，係咪？咁嗱。你哋系咪个个复嘅先？ 唔 系，有次序地咁去复嘅先，即系话有，即系话拣下拣边个，仲要去回复啊？定系点样嘅？即系你哋复嘅习惯啊？ 我有时间未复， 咁梗系紧急啦。 系啊，咁都会噶，系啊，即系紧急嘅就会复先 咯。咁你即系咁你，但系问题系， 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 睇到佢系紧急嘅咧， 譬如都睇得到啊。 咁你用自己嘅。即係標準咯， 係咯， 係 啊。譬如明顯地，我哋之前係我哋三個我哋個 group 咁樣嘅，我哋吹開水嘅，都係講啲嘢嚟笑下，講下。你見到嗰樣嘢冇乜養分喺入邊度，冇乜時間性喺入邊度嘅。咁我見到就算嗰度有一撐啊，我做完嘢之後有十個 message， 我未必會第一個 click 會係呢一個咯。但可能另外一個連埋我哋監製嗰啲，可能你因為你會見到一兩個 message 㗎嘛，你見到嗰樣嘢就話十萬火急咁樣，咁嗰啲梗係你要處理咗先咯。 我會睇埋人員數目咯。例如用翻头先阿祖呢个比喻，喺我哋嘅 group 里边咧，由于已经有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咁好嘅拍档喺度复咗 message 啦，咁我望住 我知道我哋系有中埋佢噶， 我又可以迟啲先复啦，你哋都复咗啦，咁我咪唔想复住咯， 就系咁啦，咁即系大家都睇嗰样嘢啦。但系如果系 我有一样嘢，我系会刻意地选择唔复嘅，除非即系28万火急啦，就系我已经系去到临瞓嘅时间，但我想但我上床嘅时间早，我10点几我就上床瞓觉噶啦。我知道如果我要覆一个嘅话咧，系会换嚟跟住有10000个 message 嘅话， 即系睇自己有冇时间， 一个都唔睇，系因为我如果唔系你继续喺度谂嘢嘅话咧，你就瞓唔到觉噶啦咁样。 系啦 ，OK 嗱，而家咧因为咧有一个外国嘅交友网站咧，就系、是、一个 app 咧，佢就分析咗咧，犀利啦。 交友網站啊， 係啦，即係嗰啲即係社交平台啦，係、 哦、社交平台哦，社交平台同交友網站唔一樣嘅喎，啫 爭好遠嘅喎， 係啊， 嗰 啲 dating 嗰啲就叫做 啊交友網站喎， 唔係佢嗰個叫做 你講嚟聽下先啦，講埋先啦，係好啦、 哦、，OK 好啦，有一個 app 啦，總之分析咗300万個用戶，咁、 啊、 當中有9000万條嘅 message 佢分析嘅咁、啊、樣，咁佢就係講緊 點解佢可以去分析人哋嘅 message 仲係。咁多嘅 message， 300万人喎， 係 咪容許佢去做呢個嘅資料搜集同埋分析㗎？ 當係先啦， 好啊， 入個氣慾先，入個氣慾先，唔好理佢啦。 個 app 你就自然 俾咗佢啦， 好啦，睇下先，睇下先。 喂，咁佢分析咗，佢啲唔係啲咩重要嘢，佢只係話男仔同女仔最唔中意嘅 emoji 係啲乜嘢，同埋當你喺咩情況之下。啊！你會係第一時間，你係已讀不回，一定係即時去覆人哋嘅啫。咁即係呢啲好輕騎嘅一啲分析啫嘛。 唔係啊，都要睇咗你嘅內容先知你用邊個 emoji 㗎。係 啊， 係咪先？ 同埋佢分析緊按邊個 message 我會唔覆喎，即係睇得幾通幾透㗎。 睇到我哋㗎。 哇！嗱，其實就啊，又係 放低唔好理先啦，冇計啦，都已經咁啦。 唔好咁激嘅，係啦，因為雖然你頭先比較入侵， 係啊，我比較擔心。 你呢啲加強麥當勞都係㗎， 係啦係啦，比較敏感。跟住點啊？結論 係 點啊？ 就问啦，喺一段 message 喺咩情况之下咧，男仔回复嘅机会系80%，而女仔得50%咧，咁样 你即系觉得屋企冇人啊？ 佢都牵涉及一啲 sex 嘅，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嗱，佢就话咧，如果你嗰个信息啊，即系弹出嚟嘅信息，一开头有一啲 emoji 嘅公仔，佢话男仔咧复嘅机会率咧系有8%，而女仔咧得5%啫。 八定系五八十定五十啊？ 八成咯，即系你 八成即系80%，唔系8%。 哦， 80%， 即 系 男仔如果见到有啲 emoji 公仔就会复 多 啲， 复多啲系啦，即系讲紧女仔俾男仔，男仔俾女仔，讲紧唔系同性啊， 异性比 系啦咁样咯。咁你觉得嗱，当你哋两个啦，你最唔中意收到有咩 emoji 公仔？ 最唔中意收到 我冇咩特別中意同冇咩特別唔中意 咯。即係你冇理到人哋嗰啲嗰啲公仔俾你。 係咯，即係佢 send 過嚟我 不如當你隔離嗰個我俾你啦，就我哋都係 講緊。我哋少 嘅都。即係淨係真係純文字嘅啫。 唔係有一個 emoji 公仔係 錫咯，最多用。 唔係我老婆係話唔中意我成日 send 嘅，就係嗰個喊到笑到喊嗰個公仔咯。 點解咧？ 佢話你乜你成日都用呢個㗎？ 无论佢 send 啲咩俾我咧，可能佢影住， 系啊，几好笑啫。 可能佢影住我仔嗰啲。 你 系 打斜嗰个嘴定系就咁笑到奇奇声下？ 打歪咗，唔系 打歪嗰个咯。 你系打歪嗰个， 打歪嗰个， 打歪嗰个我都用得多， 系 第二位嘅。 系啊， 我第一位用得最多咧就系石石嗯喂嗰个有个心形嘴嘴 啦， 因为佢好似觉得咧，点解我无论 send 啲乜嘢，可能 有咩好笑咧咁啊？ 唔系好笑嘅，但系佢觉得你净系得呢个公仔嘅咋。 哦，即系佢秒你嘴， 系啦， 可唔可以俾多花啲心思啊？咁样 系啦，于是乎我下次就话，哇，咁得意嘅， 咁，即系佢用文字表达咗佢嗰个 emoji。 系啦，因为咧，我估咧有啲人唔中意收到啲 emoji 咧，唔系因为话唔中意佢个样啊，定系乜嘢，而觉得话，哇，你 hea 我咩？所有人都用呢个公仔，或者凡系表示某一类嘢咧，好似就哈哈哈。哦，明白明白明白， 有 就係屬於 hea 咯咁樣。 嗱， 而家會用多咗係即係自己嗰個樣，由你個樣你自可以自己拼圖嗰個會用多咗少少咯。 自戀狂啊，你個人真係。 我有整埋你個樣㗎，你知唔知啊？我幾愛你啊！ 唔 係 明 唔係暗戀啦，愛直情係 啦。好啦， 咁而家佢哋咧分析咗咧，咁啊咁多個 message 咧，咁佢就分析咗有四個男仔唔中意，同埋四個女仔唔中意。不過都有分外國男仔同女仔嘅，同埋即係我哋自己本身感覺到個 emoji 係咩啊？譬如外國男仔佢話咧，最唔中意女生聲嗰個咧，嗰個呢個好似 Star Wars 嗰個圖像嗰、那個 Star Wars 個圖像， 即係嗰個手勢啊 ，ET 係嘛？咩啊？ 呢、這個呢、這個 閃撲啊！你想講係嘛？ 係啊， 嗰個係 Star Trek 啊，星際奇航啊， 係咪啊？即係佢就話咩？呢個 點解唔中意呢個咧？ 呢個係致敬噶嘛？係咪啊？呢、這個走勢 好似係啊，即係仲要嗰個另一套科幻片嚟噶，唔係 Star Wars 啊？ 哦，唔係 Star Wars 啊 ，Star Trek 啊嗰、那個。 OK， 好啦，咁啊，總之我哋就會覺得係呢、這個。 我哋好叻啊！咁都可以將佢真實嘅意思講翻出嚟。 致敬嘅咁嘅意思啦， 佢唔中意， 我自己都冇用呢句，都冇 好少啊。我好少啊，外國人真係先用 嘅 啫。 外國咧嘅男生咧就話啦， 好中意用呢、這個。 唔係，佢呢一個意思係。一個性暗示 哦，係咩？ 所以佢又話你 一見到呢個我解服啦。 哎呀， 佢哋話唔中意喎。佢話喂，你咩意思啫？即係我哋又唔係交往，可能即係係可能就係大家傾下偈閒事咁樣。 咁人哋都可以有暗示俾你噶，難得你有暗示，代表你仲有 market 噶，你偷笑啦應該。 哦，係啊， 我想要啊。 咁佢哋就話呢個手勢佢哋唔中意嘅，男仔唔中意啊。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個鑽石戒指，大家有見過鑽石戒指。 好少用 啊， 好少用。 係啦，呢個鑽石戒指意思話喂，其實我同你。拍拖一陣啫，即係話可能就算未去到談婚論嫁，你訂咗個戒指，即係話意思 談婚論嫁咗阿華，你哋廿年啦，阿華都唔想收到你呢一個 emoji 啦，係咪先？ 係啊，男生都唔中意，即係有結婚意思。另外咧有一個咧，咪一個一個樣，一個黃色嘅樣咧，但係有成日喊，有個一滴眼淚嗰個樣咧，即係唔開心咧， 好似扁嘴咁樣。 係啦，佢喊咁個樣咧，佢話咧呢一滴眼淚咧，其實都唔係好成日 send 俾啲男仔。佢話呢個做咩成日都唔開心嘅啫？你嘅人有幾時好開心？ 即係男仔會覺得唔開心。 唔係男仔會唔中意女仔 send 俾佢啊？講 即係唔想收到。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我都明白嘅，因為咧通常如果你 send 一啲咁嘅扁嘴啊嗰啲咧， 即係我要氹你啦，係咪？ 係啦，即係我有下文咯，我有嘢要處理咯，有下一步要做嘅都。 但 係 如果 係 先 send 咗嗰個閃撲嘅手勢， 係啦，有個暗示啦， 再送呢一個嘅 鑽石戒指， 最尾就擺埋個鑽石戒指。 凡事即係一啖砂糖就一啖 A 嘅，係咪？ 覺得 A 就好啦。另外啲女仔。好多时咧就掟到 A， 掟到 A 过去嘅咩？啲男仔咧，啲男仔都话：你做乜掟到 A 过嚟啫？但系女仔咧就觉得咧呢个系开玩笑嘅啫，做咩唔介意啫？但系男仔话：我唔中意呢嚿 A 咯，你掟俾我咩意思？ 哦，不过我谂咧睇得出系中外啊，或者你话香港同外地咧嗰啲图画啊，用嗰啲符号都争好远 噶。 唔系，连用嘅频率，我谂我哋头先讲嗰几个真系属于系低频率咯，好少用嘅真系啊！ 一滴眼泪滴出嚟嗰个咧，都相对嚟讲，应该香港都会多啲见到嘅。 讲到 A 都系嘅，都有嘅，但系唔系常用咯。咁好啦，另外女仔唔中意男仔系啲咩咧？其中一个。又是一个性暗示嚟嘅， 系咩？ 点解唔中意有暗示？唔应该开心咁 样？喂，唔系，即系佢 片声俾你 咁， 你点啊？ 咁唔会嘅，咁又啊？ 大家都明白， 妇女嚟噶嘛？ 有啲水果嗰个形状啦，吓嗰个状态咧就另外一个 苹果橙， 矮瓜， 系啊， 矮瓜，矮瓜都性暗示。 嗰个 eggplant 系啦，喺外国女仔觉得系嘅。咁另外嗰个咧，拳头唔系拳头，即系嗰个 手瓜，手瓜 系啊，个手瓜， 手瓜又性暗示， 唔系性。 我成日 send 俾人嘅， 唔系啊， 咁你小心啦， 大件事啊！ 因为呢个咧喺外国人嚟讲咧，我哋就系加油啊！ 我威胁 喺外国人嚟讲，佢话做咩？你喺度晒大只啊？ 咁样啊，佢又 咁唔讲得少啊，佢哋 中意呢啲嘢。 O K O K， 我哋一次过 send 翻几个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咬手瓜喜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17款中式胶镬铲，发现其中一款嘅镬铲头测试之后热熔严重变形，亦都有胶镬铲测试之后轻微变形、起泡或者系轻微变色。消委会提醒胶镬铲应该避免长时间接触热油、酸性或者系含酒精嘅食物。如果需要油炸食物，应该使用木制或者竹制嘅厨具。消委会测试市面15款俗称4/3匹的定频窗口式冷气机，结果显示10款样本测量得的制冷量较声称的低0.1%至2.2%，但仍然在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和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另外5款受测试的冷气机的制冷量较声称的数值高0.3%至4.7%，两款采用新环保雪种的型号就被评为表现理想，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检测。本港再新增2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相信，是抵港人士在14日家居检疫之后仍然带有病毒，再将病毒带出社区，目前要追查源头。被问到是不是仍然要以28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作为指标，是不是要由头计过数，以及应不应该复课，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今次是全新病毒，的确是很难维持28日没有个案，要视乎今次的确诊个案是不是单一事件，如果没有在社区大爆发，亦都没有不同源头，今个月27日复课没问题。至于应不应该继续实施豁免粤港澳三地检疫，许树昌认为应该要商讨，但现时香港再有确诊个案，内地都未必欢迎立即实行。本港再次出现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说，反映社区隐性传播存在，现时抵港人士全部都是家居检疫，未必太稳妥，如果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或者会引致爆发。至于复课安排，他认为要看未来一个星期的情况，不应该叫停，因为需时准备。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最新确诊的2宗个案属于同一群组，目前问题是会不会再扩散至社区，要视乎进一步的筛检，但他认为即使找不到源头，亦都不算是疫情反复。他又认为如果扩大社区筛检之后发现不到个案，就无需太担心，不过由于预期今次疫情不会中断，加上每日仍然有几百人入境，要完全终止是没可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2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683.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5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6升7蚊，中国飞鹤13.68跌1.2，中芯国际18.76系升1.58。美团点评121.7升3.6，阿里巴巴195.3跌1蚊，中国平安76.8跌1.35，小米集团11.96系升1.4，友邦保险67.2跌1.35，汇丰控股38.45跌4.5，盈富基金24.1跌2.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95， 瑞士法郎 0.973， 加元 1.41， 人民幣 7.097， 英鎊對美元 1.221， 歐元對美元1.081， 澳元對美元 0.64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0,105 點，跌161點。港金現價報 15,840 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12.14 美元，賣出 1,712.9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日等我美版货车师傅教你哋五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道，我知道。 你做咩举高双手呢？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诶，仲有上锁装置。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好啦好啦，到边个 present 啊？唉，就你啦。 喂， 田主任。 喂，叫你啊。 田主任。 叫你啊，死嘢。 话咩咩咩事啊？咩事啊？ 轮到你 present 啊？点啊？仲瞓？ 你两个唔好喺度扯猫尾。 我冇啊，我冇扯啊，快啲啊 ，present 啊，快啲啊！ 你唔好同我讲，你未谂到条桥，你就好意思去瞌眼瞓。 哎呀，又点会咧？哎呀，桥我就谂好咗啦，唞啊唞，即系咁样嘅。你话上次我哋用行 catwalk 去宣传啊，嗰个个人防护装屁啊，都好 屁乜嘢啊？你而家讲当我讲嘢放屁系咪啊？ 唔系个人防护装备好成功啊？ 唔该，唔好讲啲我已经知嘅嘢，讲啲新嘢俾我听。 Okay. 即系话 啲啦，你 即系话用一啲嘢特别嘅方式去 sell 呢个职业安全信息系有用噶嘛？系咪吓？ 所以田主任，你系咪已经谂到一个特别嘅方法啦，系咪呀？ 你哋两个想抌到几时啊？你真系 冇冇抌咩？ 等等等等，电话响，电话响。 你开会唔系唔讲电话咩？阿头， 哎呀，你抵得我咋？ 哎呀，你多声气，阿头啊，你好似约咗老板 lunch meeting 噃。 哦，咁啊 ，lunch 后之后先继续 present 俾你听啦吓。啊，系咪应该咁样啊？ 我晏昼仲要同老板去开会，我唔翻 office 噶啦。诶诶，咩表情啊？咩表情啊？你哋咁样啊？ 唔系值得为你高兴噶，难得可以同老板去食个晏，我又想得都唔食。 我同你两个讲，我今日系冇时间听，唔代表我听朝唔听。听朝准时九点要两个人冻喺我面前 ，OK？ 老婆林啦，老板你食饱啲，顾住自己先得，高啊你！ 蔡主任。 是 田主任呢， 是 我讲咗准时返嚟开会㗎嘛。 是田主任半个钟前已经返到啦，佢叫我见到你呀，请你来停车场。哎呀，真係唔知做乜鬼呀。 吓，停车场佢咪想 book 我㗎嘛。 哎，同你一起去啦。 哎呀，透一透呢度呢度呢度。哇，呢、這个就係我的新 idea， 见唔见到？ 货、哦、车。 冇错，你真系字正腔圆地讲咗两个字货车。我建议可以将呢一架货车改装成为呢个流动宣传车，可以去到港九、新界、澳门、港珠澳大桥都去埋啊！哎，喺唔同嘅工作地点向呢个工友推广呢个职业安全资讯嘅信息，健康信息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点啊，阿田？ 多谢你啦，好少我哋俾你赞啊，真系啊！ 哎呀，你做得好啊，嗰系手指功啊， 你乜都唔使做啊，系咪先？ 我觉得你好啊，所以你就好啦， 即系你觉得啊嘛，又系。 梗系啦，与其等啲工友嚟揾我哋，我哋应该点啊？主动去揾佢哋，去到佢哋做嘢嘅地方啊，咁啊冇理由唔听我哋讲噶嘛。喂，嗱，呢个好巧啊，呢个 俾你估，系啊，你都觉得好咧，哎呀，仲未完噶。嗱，呢一架咧系一个一架有尾板嘅货车，我哋咧可以充分利用呢块咧嘅货车嘅尾板，咁做咩咧？变成一个流动演讲台，哇，噔噔噔，由低升上上面，系咪啊？可以即场邀请一啲资深嘅工友分享一下工作嘅经验啊，等一啲新人咧啊，新入职嗰啲啊，嗰啲同事可以听多啲，学多啲，哇，打造一个美好嘅将来啊！ 哇，就咁听觉得你伟大啊，声效你都俾埋，巴闭啊你，系好提议啊，又方便，即系唔使专登请啲嘉宾嚟分享啊嘛，你又悭水悭力啦， 工工程做我呢个，讲 完啦嘛， 系咪先咩啊？ 讲完啦嘛， 佢打喊路喎，阿田 吓，觉得呢个好提议系咪啊？ 唔系 我哋识用货车尾板咩？你识咩？我识咩？佢识咩？边个识啊？ 嗱，我哋系未试过。 你哋知识都冇啊？ 喂，嗱，老细你咁样讲嘢唔啱啦！啊，同你讲公事，你又唔应该人身攻击吓、啊。我谂咧都系揿一两个掣嘅啫，应该唔难嘅，好快上手嘅。虽然我未试过啫。 揿一两个掣。 呢、哎、排老板好中意唱嗰、那个那个首歌噶。 我啱啱就想同你两个讲。 佢又唱歌。 几多嗰啲意外，你知唔知最尾系点解啊？衰喺个制度。 哎， 正所谓歌仔都有得唱，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吓、啊。你哋如果咁样。将来忽视个货车尾板个操作安全，你知唔知每年几多人因为疏忽操作货车尾板揿错掣就有意外啊？轻则啊，夹伤你啲手脚啊，熟咩熟？惊夹亲你啊？严重嘅，夹伤你个头啊！你两个头冇啊！ 我得一个 都冇噶啦， 用阿田主任嗰个嚟试啊！ 你咩意思啊？吓， 哎呀，你硬啊嘛个头啊！ 咩即系咁讲？有冇咁严重啊？我又唔觉得有听到呢啲咁嘅呢类型嘅新闻、啊，老细咪你作噶头？ 叫你唔好成日睇娱乐版嘅啦，间唔中都有啲工友啊，俾嗰块货车尾板夹伤。 间唔中啫， 咩落板啊头？佢都唔识字嘅。喂，不过阿头啊，你讲到咁严重，我即刻上网揾料啦。嗱，呢度话同货车尾板相关嘅意外，除咗阿工友被夹伤之外，仲可能因为工友啊喺尾板上面做嘢嗰阵时跣脚，然后咧一个唔小心由尾板跌落地下， 你咪作晒啊你啊！ 哎呀，我有 fact check 噶，你估我觉得就系嘅咧咩？ 你系 fact 就去 check 下啱噶， 系咯， 系真系啊！上埋去啊，劳工处个网页啊，仲揾到呢一本啊。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安全指引， 哇咁仔细噶！ 你里面有好多啊职业安全健康嘅资讯啊，要知道你知唔知道阿田？ 啊， 你疏忽晒啦你！ 总算我请咗两个主任翻嚟，有一个主任系做到嘢嘅。 系啦，呢、啊這个又人话啦。 我话你听，身为 边个主任啊？ 边个主任都好啦。 边个主任啊？ 喂，铁证如山系边一个啦？呼之欲出啦，系嘛？ 嗱，好明显啦，呢个主任平时冇嘢做，上劳工处网页睇资。料冇睇嗰个就做好嘢嘅，我话你听，身为货车嘅拥有人同埋负责装卸啦、检查货物嘅东主、雇主系必须要就住嗰条货车尾板嘅使用啊，系采取啊适当嘅安全措施嘅， 系必须嘅，必须 使用尾板嘅工友亦都要注意头先你嗰本咩小册子里边嗰啲安全措施噶， 系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安全。讲 得好， 啱咪抄八次啦吓，安全措施即系咩嘢啊？ 系呀，呢度有写啊，田主任，我话你唔识字，读俾你听啦。尾板货车要安装呢五项安全嘅装置，包括 你听下。 一上手控制装置，二视听信号装置，三上锁装置，四脚部防护装置唞啖气先吓，以及五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你知道冇啊你？ 你系咪想读晒成本小册子俾阿头听咩？ 哎呀，呢啲全部指引都通通要记住啊！你仲笑？ 我想饮杯冻柠茶先，你慢慢读啊吓。 小甜啊，小甜啊，老细， 你 帮你 order 埋啊！ 你听我讲先啦，双手控制装置意思系咪即系有两个按钮？ 手啊？ 嗱，醒翻次啦，梗系系啦，你个答案啱啦。嗱，嗰个装置咧需要有两个按钮吓，如果松开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按钮嗰阵，个尾板啊会点啊？会即时停止运作。 冇咯，唉，要佢停就停咯。 而两个按钮嘅边缘需要相距唔少于几多毫米，知唔知啊？ 你讲啦， 260毫米啊，仲要咧要安装咧喺佢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嘅位置， 一大扎数字，咁啊安装咗对工友有啲咩保障先？ 老细讲俾佢知， 冻拎茶仲未嚟嘅，哦、啊、又到我啦， 唔系你老细啊，佢系你阿头咋？ 哎呀，哦、啊。咁你同老细讲啊，睇下老细理唔理你。我话你听，根据正確距离去安装呢个双手控制装置，工友就唔会离开安全范围。就算佢想伸个头入车斗里面啊，望清楚都会俾自己双手限制住。你话个情景几滑稽呢，自己个头俾自己只手限制住咗。就好似我对住你两个咁。我个头想伸去望清楚我哋嘅事业，再望好啲，就俾你两个帮唔到手嘅人限制住 我。到手我哋呀，你等于跛咗左右手啊头。 咁我就可以确保工友唔会俾尾板夹亲，我前途真係好坎坷啊真係。 我知道啦，係双手控制装置咁紧要，唔怪之得啊，要由翻啊佢嘅生产商又或者代理商去安装啦、改动啦、修改啦，又或者咧维修咁嘅。喂，咁嗰个咩视听信号装置同埋上锁装置又系咩嚟噶？ 嗱，又等我讲你听啦。个视听信号装置系嘛，即系例如蜂鸣器，知边个蜂字啊？蜜蜂个蜂。 我以为话你发咗蜂个蜂添。 系咯， 佢就发蜂。 你明唔明啊？咁样啊？ 系啦，明第一个明啊吓，同埋闪灯等嘅装置吓，用声音同埋灯光去提醒工友注意尾板嘅正在操作当中啊，即系话佢哋知咧个尾板用紧啦，提高佢哋嗰个咩警觉性。 嘟嘟嘟嘟嘟嘟， 冇错，就系呢听啦，系等我讲埋咋，咁啊有咗警觉性就会减低被夹伤嘅机会啦。至于个上锁嘅装置咧，就系装喺尾板上面，有咗佢咧，当尾板收合之后就可以啊更加有效咁上锁 ，lock 咗佢吓 ，lock 单佢吓，咁防止 落咗单未啊？我个冻柠茶，你唔好挂住 lock 单啊，都未嚟。 喺度啦，小甜啦，你饮啦，走咗饮馆啦。 我唔系要呢只柠檬啊，换个杯。 哎，即系当个尾板收合之后，就可以有效咁上锁。嗱，窒住啦吓，真系唔安全啦，防止尾板意外咁打开啊头。 讲完啦 吓，梗系啦，冇咗我唔掂啊佢。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最后嗰两样安全措施又系咩话？咪个名字好似都几特别咁样话。 岂有此理！我哋每人出一份粮，你每次只问个问题就算数。 系啊， 你帮我追一杯冻柠茶。呢、這个挂住讲嘢，我杯冻柠茶一路都冇得饮。 即系今日喺度咯， 我唔要呢只柠檬啊！ 阿头啊，真系咁样嘅。其实我哋呢间嚟咖啡店系冇柠檬茶嘅，嗰、 啊、 杯都系呃你嘅啫。 我话你听，头先你讲咩安全措施个名字啊嘛？ 系啊， 一个系脚部防护装置， 好似我觉得按摩个 friend 咁样。 你用嚟防止任何人在尾板上升的时候，那个脚步和尾板和车斗之间的空隙就夹伤的。 讲得好， 是啦，不过田主任你不怕，你的脚实在夹不伤的。 所以请我就对了。 另一个就叫做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你都是啱我 的。顾名思义，你就是缓慢，你没有均速，你只是得慢。这个系统可以令到尾板整个开合过程都是均速缓慢地进行，避免它开合的时候时快时慢时快时慢，这样就容易出意外了。 吓、啊，捉唔到嗰个速度系嘛？ 冇错啦。 啊，田主任听咗咁耐，睇嚟要操作嗰个货车尾板一啲都唔容易，你醒下你。 喂，你讲太多嘢， 我哋搞唔掂啊！你知唔知啊？呢铺 你头先又拍手掌嘅、啊、你，你头先又有条 Q 好嘅啊，蔡主任。 我哋搞 有咁嘅事咩？ 啊，岂有此理！ 咩？我哋搞唔掂啊！我 大大听过啊！ 我哋可以去学都得嘅啫，系嘛？又或者啊，可以请一啲受过训练啊、专业训练嗰啲人士嚟帮手噶嘛？阿头。你觉得我呢条桥 OK 唔 OK 啊？ 嗱，我有两个疑问嘅。 咩呢？ 第一个疑问就是首先我杯冻柠茶点解咁耐都未嚟嘅？ 好烦啊！啲柠檬喺法兰西度运紧过嚟。 嗱，第二我望过 咩乡下法兰西啊，蔡主任 佢见证咗个年纪噶、 哎，真系啊！ 你唔好见佢化妆品用得口粉噶，真系啊！我就望过张行车证噶啦。呢、 這 个尾板货车系2015年首次登记。2015年数下手指，你同蔡主任嗰阵时都系40岁生日啦吓、啊，已经 黐线嘅青春可人、啊哎、 过咗啦。哦，咁啊，劳工处就落实咗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嘅危害安全指引嘅遵规安排。 分別就喺上年五月同埋今年二月就發信俾相關業界嘅持份者唔好瞌眼瞓住。呢個古仔好吸引嘅話， 我覺得 我睇到都想讀曬落去。仲要要求2015年一月一號至到12月31日啊， 係 首次登記尾板車嗰啲嘅車主啊，做咩？要喺2020年2月29日或者之前啊，完成我哋頭先所講嘅嗰五項嘅裝置。 咩先？哇！駕駛，你再讀快啲啊！駕駛啊！呢抽數字。唔係，我哋係知道咩2015又2020。 你唔犀利。唔係，總之你知道而家到蔡主任講啦。 冇錯啦，頭先你講2月29日啊嘛。 係咯， 加下五月啦，老細阿頭啊，五月啦，知唔知啊？ 唔係咧，你冇發燒啊？ 咁咪係咯。 最尾 我就係望過嘅火車嘅尾板。 點啊？ 佢明明嗰個五項嘅安全裝置要喺2月29日之前係要做好嘅。 係。 到而家。 做咩啊？ 佢一項。都冇，同我杯凍檸茶一樣，係冇啊，冇嚟到啊，係唔符合規格啊， 你啲檸檬靚緊啊，靚緊啊， 我要檸檬茶，你明唔明啊？ 阿頭啊，你個意思即係要符合安全啦，簡單啲嚟講，係咪啊？咁長氣，誒呢架尾板貨車嘅車主一定係要完成個安裝五項嘅安全措施啦，啱唔啱啊？正唔正確啊？ 如果套用啊社會術語啊。正所謂咩啊？五項安全裝置缺一不可嘅，你明唔明啊？ 我而家可以用咗成過千字嚟講下。 我而家可以答你，你哋條 Q 唔 work， 再諗過，同埋我杯凍檸茶嚟到，記得通知我。 淨係掛住食。操作尾板全風險，安全裝置不可少。 如果对于火车尾板的安装安全装置的遵规安排有任何的查询，可以打电话去2852-4001联络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自嘅礼物的爱有受气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里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都愿你像我。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称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 圾，问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花洒。莫香槟有特价，亦需替我造化。有没喝下，有没废话，你别理他。当铁路也关门，那用过问哪个会去带我回家。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你要买新手机嘅时候，除咗要考虑手机嘅款式、价钱、容量之外，记得一定要从官方认可嘅代理、零售商又或者官方网上商店购买。因为如果你向一啲唔诚实嘅卖家又或者中间人买手机，对方可能将固件更改，乘机盗取你嘅个人资料，或者预先加入恶意程式。而当你选购全新产品，但系发现包装盒上面嘅原厂封条已经损毁，你就应该向卖家查询，甚至要求提供封条完整的全新产品。当你买了手机，就应该采用由制造商所提供的最新固件，并且尽快为新手机的流动装置进行更新。当然最好安装埋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尽快为新手机进行全面扫描。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怀旧得嚟要新潮得嘅咩？ Come to me, dance with me, 幸福都有种愉快情操，吹向上，手向下，颠覆不寂寞，神机不将世界倾倒，一边搞神机，一边想碰到。 Retro 曲风不是只是参考以前年代的音乐的 ，Dusty Bottle 今次就在当中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例如 Urban R&B、Urban Beat 等等。怀旧得嚟要新潮就是他们的音乐取向。作曲编曲 Dusty Bottle， 电视王乐儿，监制舒文。 Break it down tonight, break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 ，Dusty Bottle Break It Dow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上個禮拜咧，豪仔你咪講咗咧，有啲奇特嘅內部設計嘅嗰啲屋企咧，即係將嗰個工人姐姐瞓覺嗰個地方， 哦，奇蹟啊，係啊，係 啦， 嗰 個奇蹟擺咗喺邊啊？上一次我哋擺咗 喺廚房嗰個儲物櫃上面， 真係陰功啊， 係啊，好勁啊，真 係。今次呢個危險啊， 有下集喎，哦，今次咧就話有外佣姐姐嗰張相啊，就佢嗰張牀擺咗喺邊咧？ 知咗先， 擺咗個電箱隔離啊。即系佢间房咧，你当上下架床嗰个嗰个设计咁样啦，佢就瞓即系上架床咁样啦，上架床嗰埲墙咧，你就会直接可能摆你个枕头隔篱咧，系你屋企个电箱。 即系如果有咩跳掣，姐姐唔该你掹开你被先，我拉翻我嗰个跳掣嗰个掣。 好方便咯，即刻。 即系姐姐可以控制掌握成间屋里面嘅电功能啦。 Electric girl， 真系阴公。而其实床下边咪话上下架床咁样嘅，下边就系咩咧？有好多个插头咧，有拖板啦，同埋光纤线嘅设施。咧就喺个床嘅下面嗰个位置。 哇，咁佢插电同埋博 WiFi 咪好方便咯。 我就系一个电脑房啦，系咪先？ 电眼美人应该系佢咁样啊。 呢个社会有问题啊。 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更加奇特嘅一样嘢咧，就唔系咧嗰位嘅老板啊，佢就谂住我咁样去设计呢个位置俾个工人姐姐瞓啦。佢就话咧，其实咧都系新嘅屋企嚟嘅。咁佢咧即系攞咗间屋之后咧，其实个设计原本。 已經是新樓嚟嘅，設計商咧個發展商已經係咁樣設計咗噶啦。 哦，咁你個設計商有冇預埋咧？我哋金山發射站嘅工程啊？ 係啦， 金山發射站進行例行檢修工程，喺一間嘅一點到兩點期間，本台嘅 FM 95.6嘅廣播接收或者會受到影響，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工人姐姐都要見諒。 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一單咧、啊，真係要 困喺電商 睇下嗰啲工人姐姐佢哋唔可以咁，同埋唔係淨係嗰個老闆係咁處理，你啲發展商都咁處理嘅話咧，真係好似好多網友咁講，冇人性啊！ 你當咗嗰個工人咧係電力工人啊，而家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